出现的情况是河野太郎在党员和党友票方面领先，但是第一轮投票得票不过半数，要和国会议员票得票最多的岸田文雄举行次轮的投票。报道说高市早苗在投票前奋力争取更多的议员票，野田圣子拉票就难有进展。新总裁任期三年，直至2024年9月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8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01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28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7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5点，跌1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13.2；阿里巴巴147元，跌3.9；友邦保险87元，升6毫；盈富基金24.94，跌1.8；美团243.6，跌8.2；药明生物124元，跌1.6；小米集团21.3，跌6毫。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4，英镑10.542，瑞士法郎8.381，澳元5.634，加元6.135，新西兰元5.408，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6.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28。日经平均指数报29413点，跌771点。港金现价报1611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86美元，卖出173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啊，一宗咧就系交通意外啦，一宗就系爆水管，影响到路面咧都好挤塞噶。咁先讲翻观塘咯，观塘嘅开源道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啦，包括影响到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鲤鱼门道去旺角龙尾就汇景花园啊。咁再重复多次啦，观塘开源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咧都系挤塞，咁包括系观塘道去油塘龙尾就喺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龙尾就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啦，鲤鱼门道去翻旺角龙尾就汇景花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是、由于开源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一带咧就挤塞。咁受爆水管影响嘅地方咧，就系宏照道常怡道交界啊。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宏照道常怡道交界。咁而家影响到咧启福道去常怡道咧，由于塞住啦，咁所以影响到咧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咁所以启德隧道去观塘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宏照道常怡道交界，由于爆水管，咁由于啲车出唔到去启福道啦，咁所以影响到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漆咸道北近芜湖街，咁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北角嘅丹拿道啦，较早前由于有强制检测安排啦，咁而家丹拿道去翻鲗鱼涌方向，近住港运城对出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啊！丹拿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港运城对出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葵涌嘅安捷街有水管急收， 葵涌的安捷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对出一段都是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多车，龙尾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的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谨慎。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二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国剧八三零， 感教日月换新天。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二周年文艺晚会， 十月一号晚上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宿命与自主， 命同运是紧要的，因为那些你不能够去改变的， 去到今日没办法改变之前做过的事了，但是从这一刻开始行下去，其实我可以改变自己。 微网红本地游会带大家去到香港浸信会联会浸会员寻找打卡圣地，九月三十号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不是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选， 雨痛做知己。你胜于任性之间，当理由提笑之间，结果最后纵死，终于适合时间。唯有爱上新的一个，忘记过去伤患。上帝真恩人，用受几多慨叹。 Ega 新歌是讲一对情侣曾经追逐各自的目标，可惜目标达成，但是换来的是放弃对方，承认对方是重要的过去之余，也都学习与痛和遗憾共存。作曲 Ega 填词林若玲，编曲何炳信，监制舒文。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Ega 理性与任性之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數快活呀， 好，早晨各位快活人，風騷快活人開始了，我是梁繼昌， 我是快活裔， 我是周中強， 咩叫周中啊？ 今日周三 啊， 周中 ，OK， 咁几时周下？ 听日咯， 过两日， 星期四咯， 好快周， 好快噶啦，上中下总有嘅。 好啦，酷热天气几好生啊！未来三小时属于我哋嘅 ，OK， 一齐嚟玩。游下车可先，点埋俾神哥个芭比啦，好嘛？ 哇，好啊，啊我就啱想讲啊，林慧，我爱你。 点埋俾芭比啊？点埋俾妈咪啊、爹哋啊、阿姨啊，诸如此类啦，好嘛？ 好啊， 咪咪， 走上。 华嘅呢一对乐队喺十点十六分嘅啦，咁啊今朝咧听下风骚范围啦，提醒你咧，天气系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啊吓，吹微风，听日仍然系酷热嘅，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埋周末期间咧有阳光，但系亦都有骤雨。呢排咧好似咧 A 餐同 B 餐咁样样吓， 总 之就有 A 餐就有 B 餐咁样吓。喂，今日咧我喺呢个网上咧，即系睇翻啲新闻咧，哇，原来咧同我一齐工作嘅两个拍档咧，十大啊，即系居首位咁齐，即系呢两位系啊。 大 姓 嚟 噶 嘛， 系啊， 咁咧喺韓國嘅姓朴啊，嗰啲係嘛？ 姓金啊， 嗰啲咁樣樣。嗱，講緊乜嘢咧？就話香港嘅十大姓嚇，即係嗰個姓陳、姓黃、姓張啦，咁樣嚇。咁啊，十個裏邊咧，姓陳咧係香港嗱。不過咁講，呢一個咧就係，但我睇咗幾年嘅，而呢一個咧就係2019年。咁我唔知而家最新2021年係 幾年前咯。 係啦，但我諗改變都唔會太 唔會太大，因為佢會生噶嘛。 但我睇咗幾年咧，都係呢一個咁上下排列。嗱，又要咁講咧，我哋身邊咧。即系有叫姓马嗰个咧，其实佢唔系真系姓马噶嘛， 佢唔系姓马， 佢姓牛， 佢姓 yellow 噶嘛。其实人哋知噶，你姓乜嘢？ 姓王啊， 姓 yellow 啊， 系啊， 佢姓武啊，叫武姓 yellow， 我觉得好正。 yellow Mr. Yellow 系啦，佢其实姓 yellow 噶嘛， 系啊，姓 yellow 噶嘛， 叫 yellow 强噶嘛， 冇错， 姓 yellow 好似啲姓名咁啊， 姓 yellow 系啊 ，S T 啊嘛系嘛，即系姓 Michael 啊， 系啊，咁我就 S Y。 天使嗰啲名 啊， 咁你 突然 間間小學叫聖耶路小學啦， 幾好， 係啊， 聖耶路紀念中學好似幾好喎， 我都覺得幾好啊。 姓 Yellow， 哦，系得好。 但系星期五大家点唱嗰时，你有个新名 叫姓 Yellow， 姓 Yellow 你好 啊。然后你唔系史锦强，你系 Yellow 强， 升级啦，终于升级啦， 即系而家你叫讲咗你自己嘅姓出嚟啦，真姓啦，同埋仲要睇你个肚腩就知你系大肚王啦，唔系先，唔系三合王啦， 呢 个 系佢个花名，系啦，就系 大 肚 Yellow， 大肚 Yellow， 大肚 Yellow 强，哇，好有势啊， 我知啊，劲啊，好劲啊， 又入出嚟行走江湖啊， 要个姓字。要加啲 S 出嚟行走江湖，总要有个咁样名嘅， 劲啲 嘅大肚 Yellow 强， 系 戴住框眼镜咁样。 系啊， 第一个姓就系陈啦，陈姓香港系大姓氏，系 top of the chart 吓，咁啊，即系你好多好多人都系姓陈嘅。 总有啲 friend 叫老陈我， 系啊，陈仔啦， 陈仔啊， 陈仔啊，陈 女仔就好少喎， 有 唔系即系女仔？陈 多数啲咩阿珍咯。系嘛？系啊，唔系咁嘅意思，即系意思啊！你有啲名，你会觉得系个配合嚟嘅， 小玲， 好似你以前系小玲啊、丽珍啊，又或者系佩霞， 慧仪啦、 伟明啊嗰啲， 系啊，志强， 志强啊， 撞个名啊，我班友同 学，同埋志全、阿全啦，而家真系冇人叫阿全咯， 真系冇啦，冇。 嗱，第二个大姓咧就系林，双木林吓，咁同样都系好多人叫嘅。 我唔知喎，林。代一个林啊， 嗯，系啦，双木咯，两个木咯。 你多唔多朋友姓林啊？ 唔算多，都有，系啊，姓林多数个林仔喎， 都有 林仔， 唔系啊，好似老林， 老林都老林都 老林就拍戏，拍戏嗰啲啫嘛，老林系。 唔系你乜嘢仔都得个两仔、林仔、陈仔， 不过国内好兴咁叫嗬，小梁啊、小陈啊、小王啊咁样样。好啦，第三度你嗰个 yellow 啦，大肚王啦，大肚王喺第三位 多 嘅， 我都多朋友。 第四咧就到我哋嘅女主持啦，因为咧呢个木子李咧系中国嘅大姓， 我以为系第二啊， 系咯， 系啊， 我觉得林冇 理由，我身边好多人姓李， 因为以前有讲话陈李张王何， 冇错啦， 但系而家呢个系新嘅一个叫统计，咁所以可能有少少人唔同咗啦， 明白？ 以为你阿王好犀利，第五啊到翻三麦王， 咁多嘅， 系啊， 冇理由， 佢呢个 chart 上面系咁讲啊，三麦王第五位。第六咧就张工长张吓张嘅，第七就到小弟啦，就姓梁嘅。第八啊口天吴吓，姓吴嘅，嗯系啦，嗯第九咧就系刘啦，刘先生嘅刘啦。第十就蔡啦吓，就咁样。以上所讲咧就系喺2019年所列出嘅，叫做十大最多人嘅姓氏啦。 嗯嗯， 冇错啦。 OK， 好啦，讲翻你话即系姓氏以外嘅话，我觉得仲有啲名啦，系咪啊？名我其实真系要小心安嘅。例如姓吴嘅话，就一定唔可以叫你个女叫美丽啦，啊或者叫吴德咁都唔得啦。 男仔千祈唔好叫吴德， 唔得或者吴星咁，或者吴喜。 咁如果你嗱，即系并无贬义啦，咪梗会有人姓吴嘅系嘛？ 系。咁又叫我喜嘅。 如果姓吴，你又想佢听落冇一个 负面 又点叫咧？ 叫咁样安一个职业咧，就叫做吴医生咯。你叫你个仔叫医生或者律师咪得咯？ 系 系嘛？你想佢做乜嘢？你净系叫佢系咁啊？呢一世都系唔使读啦。一出嚟就系叫吴医生，一加一等于几啊？ 咦系喎？咁又叫吴律师都得 噶？吴律师 又或者？仲有一個而家新興嘅吳總，叫阿總， 係啦，叫總或者叫吳總咯，幾好啊！吳總一加一等於幾多？你出嚟寫。 細路仔就叫吳總， 好細個已經係叫吳總啦， 好有威勢， 好威啊！ 或者叫經理都得，梁經理，梁經理 ，A G 好型， 係嘛？你冇諗過呢啲咁嘅嘢㗎？ 我唔會諗呢啲嘢㗎。 我嗰時一生仔我就諗緊咁樣啦。 你叫女歌星， 係啊，好彩我唔生啫嘛。 係咩？ 我都得，女歌星又得，演員又得， 姓女嘅女歌星咯。 歌星又得，系啦，又或者叫李巨星咯， 巨星都好， 一嚟就已经 系啊！呢啲可能真系会人叫啲名 明星咯，或者叫做 嗰时话啊嘛，嗱，当以前咧香港就系电话簿嘅时候咧，你有冇玩过游戏？ 有 查下有冇自己个名，即系有几多个人同你一样名啊？ 哦，即系 因 为 佢跟翻名排列噶嘛， 你咪讲 Yellow 叶啊？ 系啦，譬如陈小强咁就冚烂都摆晒， 系啊，有四五个， 可能有十几廿个咁。 好嗱，先戴头盔先啊，唔好学。但系嗰时候咧 ，Yellow 叶系好开心。嗯、就是你有冇试过诶，搵呢啲名出嚟咧，打电话整蛊人。 嗱，唔好学下呢样嘢啊！ 讲咗啦。 讲多一次。 你有冇试过？ 我冇，我只系查咗几多个，即系一样名，因为而家 应 该冇电话，冇电话簿噶啦嘛，而家一样嘢系，即系以前有两本嘅，一种就白色，一本黄色嘅， 嗰个商业， 黄色就商业 住宅， 系啦咁咯。 嗰时都有人用， 啲僆仔都唔知我讲乜。 李宅、陈宅嘅嗰 时， 系啊，因为你又唔想讲自己嘅名， 冇错， 你要登记。 系啊，好啦，咁你话讲翻即系姓氏之外，我哋讲紧有名啦，名嘅话咧，以前细个又有花名啦，花名嘅话，其实你有冇 散仔强、散仔威嗰啲？ 系啦，你总系有个组合嘅，即系例如好似以前咁样咧，即系木咩讲唔讲得噶？ 电视台 木嘴， 电视台里边 嘅一定系叫做阿辉嘅， 系个角色啊，中意发个角色。 冇错啦，大麻就唔知点系 阿 成嘅，又或者就系黑狗咧，就系 阿财嘅，仲有一个卖鱼就一定阿胜嘅， 系啊， 点解嘅？ 仲有大烂财， 咁菠菜系咪一定系 连嘅？约定俗成嘅。 系啊，唔知点解。 你将佢咧，硬我另外一个名字，我系唔好听啦。菠菜霞，你觉得？ 卖鱼强又唔啱。 系啦，冇错。 卖鱼胜好威啲啊！ 卖鱼胜都只系一个角色嚟，嗰个。 系啊， 卖 鱼胜 系 系 啊， 所以电视影响真系好深。 系啦，扫街阿茂啦。 阿茂啦，系啦。 我头先上网睇，咁佢香港人咧，去到诶网中人之后嗰几年咧，好多人叫咗阿发啊、玉玲啊、郑玉玲啊嘛，或者叫方希文啊。叫阿 伟 啊，程伟啊， 角 色叫程伟，跟翻晒，因为嗰啲人睇电视睇，哇，晚晚系咁煲咧，入晒脑啊，就叫嗰啲主角个名或者个诶嗰个演员个名。 我恨过呢个名噶，希文。 希文， 你唔觉得女仔叫希文？ 希文 唔系好型，好型。 你唔觉得好知性女性嘅一啲感觉咩？ 我几中意啲女仔有少少男仔 feel 嘅名，我几中意 叫 阿辉， 叫王辉咁样。 女仔叫辉啊， 有啊有啊有啊， 李辉个辉，即系光辉， 系啊 辉咯， 即系我哋以前二台都有个同事都 叫咩名 啊？ 女仔 系女仔啊， 咩辉啊？ 二台嗰个咩？ 咁边个先得噶？ 郑， 你又唔记得？ 我唔知你讲边个？ 唔记得 系 哦， 郑辉啊。 鄭希輝 啊，又或者係兩個字嘅，我都中意嘅， 係好型， 係兩個字都 好得意，我又係好恨嘅， 好有書卷味嗰兩個字， 冇錯，好有型。 你有冇幻想自己改名？ 有啊，我咪頭先有講過啦， 不如你叫李麗啊， 我恨過自己叫做希文咯，嗰陣時候 李希文， 又或者我中意個祖字嘅，即係容祖兒個祖，我唔知點解，就總之乜祖，即係譬如李祖 頭， 唔知。你啊，你叫李祖头好唔好？好冇？ 一人少个，一人少个 咁嘅， 一人少 咪就系咯。 佢叫阿心啦，良心，良心何在？阿心， 要日本名叫良心发现系咪？ 嗱，咁啊，扯平 ，OK。 咁你哋有冇恨过？即系恨过自己改名啊？ 中文名冇， 英文名改， 英文名就有啦，好后悔。 你有冇改过啊？ 我有啊！我細個五年班就叫 Danny D A N N Y， 我覺得 Danny Wong Danny 好肉酸，後來我覺得好肉酸。 你而家唔係叫 Danny 咩？ 係啊，你而家 咁你又覺得肉酸嘅？ 我真係一直都覺得好肉酸。 咁但係你覺得肉酸你又 唔 改嘅？ 真係唔襯你， 襯陳百強多啲咯。 佢應該要叫做 Daddy， 唔係啊，佢應該叫 Daddy 啊，死死下。 我覺得 Daddy Wong， 或者叫 Debbie。 我谂个叫做 Martin， 我觉得型啲啊 ，Martin 唔好啊 ，Martin 系狗饼嚟，我记得 系嚟嘅，系嚟嘅， 得噶嘛？ 但我觉得你个样咧，应该叫做 即系我想劲啲嘅 Philip 咁样 ，Philip 啊， 陈欣燕咁系 都 Philip 衬你啲，系啊， 系 啊 ，Philip 衬王啊嘛， 系 你个姓王，你唔系自己做 Philip， 系我一要叫 Philip 啦，我由今天你。我申请 四个字啊，菲涅亲王。 咁英文点讲啊？Philip D 啊 ，Yellow。 Prince Philip 啊 ，Prince Philip 啊，哇， 好嘢噶， 好犀利， 好耐我 blood 系咪？ 系啊。 想讲，琴日咧有单嘢咧，就系讲紧呢个啃鱼骨，咁我自己咧就因为咧夜晚啃嘅，所以等咗一日先有得睇医生啦，咁样系啦。咁但系小强就话咧，佢自己等五六日，菲利亲王就话，我哋嘅菲利亲王咩误会咗啊？ 我点 咧 就话 系啦，就话等五六日，等佢自己系唔啱嘅， 等佢自己吞出嚟。 有位林小姐好好提我哋，因为同大家讲翻咧，就系话唔应该咁样，因为第一时间因为专业人士去处理， 冇错 系啦。我嗰晚因为我夜晚我唔知点，我先至等到第日我睇牙医，佢同我掹翻出嚟咁样。第一时间揾专业，你 系 唔啱嘅吓。 我唔啱， 为此讲声唔好意思吓。 大圣啊，听我哋嘅节目嗰啲都系啲大圣嘅朋友，系咪？ 多谢林小姐提出啊，醒目，继续听我哋，同埋有啲乜嘢你有意见，随时喺呢个 Facebook 或者话俾我听。冇错啦，哦，十点半。 多谢林林， 多谢晒。风骚人咧，今日咧仲会有呢一个客家婆啊吓，稍后出现咧。 铁尺啱， 铁尺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政府计划在下星期发表的施政报告提出修改新界条例，降低新界祖堂地的转售门槛，只需要集齐八成业权同意就可以转售祖堂地。上水乡市委员会主席侯志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祖堂地是祖宗传落嚟，本应好好保留，但因应本港的土地发展，新界人作出适当的牺牲是无可厚非。他说出售有关的祖堂地之后，可以在另一个地方再兴建更加辉煌的祠堂。侯志强说，现在政府收祖堂地需要取得百分百宗族成员同意，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都会阻碍收地。他又说，部分的宗族成员可能已经移居外地，建议政府可以在收地之前发出告示，审视一个月内有没有人反对，并召开相关会议，如果会上有七八成出席人士赞成，就可以启动收地程序。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像方式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共同主持第十一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新华社报道，王毅就涉台问题表明原则立场。博雷利话，欧方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是欧中关系的重要基石，欧方不会同台湾地区开展官方交往。对话期间，双方就人权问题交换意见。王毅话，中方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各国开展人权对话和合作，但不接受人权教师爷，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博雷利说，欧方将会尊重中国主权，无意借此向中方说教。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可能会在未来几星期决定是不是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参与当地 5G 网络建设。加拿大是五眼联盟国家之一，美国已经向盟友施压，要求阻止华为参与下一代的 5G 网络，理由是有关设备可能会破坏通讯安全。杜鲁多说，会继续权衡并研究不同的选择，毫无疑问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宣布。他又提到，很多加拿大电信公司已经开始在网络中移除华为设备。杜鲁多所属的执政自由党胜出上星期的大选，继续以少数派政府执政。他说，新内阁会在下个月就职，方慧兰将会再次出任副总理兼财长。北韓國營傳媒報導，昨日軍方試射新型高超音速導彈，又說最高人民會議昨日召開，領袖金正恩並沒有出席。南韓昨日朝頭早監察到北韓由慈江島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疑似短程導彈的飛行器，飛行距離200公里，同超大型多管火箭炮相似，估計可能是全新武器。韩联社话，今次是北韩今年来第六次进行武力示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9点，跌101点，总成交金额41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7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93点，跌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13.2，盈富基金25.04跌8仙，恒生中国企业88.7跌7毫，阿里巴巴147.5跌3.4，友邦保险87.8升1.4，美团244.2跌7.6，药明生物124.5跌1.1，小米集团21.5毫半跌3.5毫，比亚迪股份237.6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4，日元111.49，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9，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9442点，跌741点。港金现价报1611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739.66美元，卖出174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的开源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挤塞，主要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落回去观塘道的车龙就排到兴田村对出，鲤鱼门道去观塘道亦都受到影响，排到汇景花园。重复多次，就是观塘的开源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观塘道去回油塘方向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落回去观塘道挤塞，排到兴田村，鲤鱼门道去翻观塘道方向咧就排到汇景花园。咁喺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常怡道交界咧就有爆水管，宏照道同埋常怡道交界咧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噶。咁因为呢个爆水管影响咧，主要就系启福道去翻常怡道咧就挤塞，车龙就排翻去启德隧道嘅管道里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宏照道咧，亦都挤塞，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咁喺葵涌嘅安捷街就有水管急收，安捷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另外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咁至于今朝咧北角丹拿道嘅强制检测安排就仍然系未完成好啦。咁而家丹拿道去翻鲗鱼涌方向近住港运城呢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劳资审裁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蒲飞路。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林锦公路加道理农场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刚刚收到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刚才说北角的丹拿道强制检测就刚刚做完了，封路就已经开回丹拿道去鲗鱼涌方向跟着港运城这一段全线是解封，就是丹拿道去鲗鱼涌跟着港运城这一段全线解封。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梦雨，你咁中意食白饭，你觉得阿一同波盛亲食白饭配咩餸咧？ 两个都系烧肉，因为我会觉得系最开心同埋最好味嘅一个配搭嚟嘅。我是梦雨，如果想知道我揀一定是波盛，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的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那就是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日咧，我哋又讲下啲养生好唔好啊？养生一样嘢咧，就每一个人有一样嘢咧，就一生里边咧都喺度工作，从来不休息， 好忙啊、 从来不休息。佢休息咧，你休息噶啦。 系啊，当佢休息就系你瞓低噶啦。 你休息噶啦，讲嘅就系个心脏。 哇， 咁啊，先嚟提我哋咧，原来今日系国际心脏 日，世界心脏日。 有都好嘅，有啲日子咧提醒你有啲嘢咧，嗱，你日日用紧佢，但你唔会留意佢，亦都唔会有俾啲咩我哋叫特别关注佢，但其实系需要嘅。 系冇错啦，咁啊，既然话世界心脏日咧，我谂大家有冇留意过即系自己个心脏健康？健康噶，有冇试过出现个问题啊？ 有，我试过， 你试过啊？ 试过啊， 见到好靓嘅靓女啊！ 咩啊？关咩事？ 个心砰砰跳啊嘛！ 唔会噶啦，而家个心个心而家 见到啲唔会跳， 见到钞票就会跳。 跑佢 呢个年纪，呢个年纪见到钞票就会跳， 系咪？搞错，翻十五分钟。 见到靓女冇乜反应噶啦， 但系都唔应该。 好多年前， 但系都系唔应该嘅， 都唔应该。系啦，见到好多年前，大概十几年前啦，都唔系而家呢个年纪添啊。 系 十几年，突然间有一排个心朝头早会绞痛啊！即系会 小心小心， 咁收尾就睇咗个心脏医生咯，咁诶做晒嗰啲测验就话，诶冇嘢喎。 我想问要做咩测验噶？ 心电图， 我唔记得啦。 问你个心啊，一加一等于几多？测验测咩嘢啊？ 问心无愧， 有冇特击测验？ 俾本书你睇下， 俾啲特击测验 你有冇反应？有冇外国书俾你睇下？ 我觉得其实需要噶喎。 我唔知啊， 睇下你有冇反应。 个心都仲系读读。 咁你有？ 你个心跳正唔正常咧？ 我唔記得啦，總之做咩生我唔記得啦，但係總之係正常。 點解你做過啲乜嘢？你自己完全唔記得？你應該睇下個腦， 冇事嘅啫，就唔記得噶啦嘛。 冇事冇幹係 咪啊？你有冇試過？ 我試過，你驚噶嘛？ 係啊，我試過兩次，一次咧就係去即係半年到我要去復診一次嘅，就係高血壓啦。 你而家都係㗎？ 要 佢有 十二月。 半年再 車 一次啊？ 係啊，十二 係。咁你都幾嚴重喎？ 都幾密喎？ 唔係啊，一年兩次啫嘛。 一年兩次仲唔密？ 我冇喎。 你冇 我唔使復診喎。 唔都 day day 要去做測嗰啲先叫嚴重。 你覺得我好嚴重啊？咁樣 day day 測 一日食兩次，我要 check 兩次。 唔係朝頭早 唔住，對唔住，我戴翻個頭。 朝頭早睇自己有冇脈搏啊？仲有脈搏。夜晚臨瞓睇下死啲未死喎。 咁都唔係好嚴重啫。 冇嚴重啫。 你繼續啦。 咁佢就話因為量血壓嗰陣時咧，佢會計睇埋。 心跳嘅，咁佢就话：喂，你个心跳好似系即系有啲问题，太快。佢话我 系咪一个姑娘同你 check， 所以你个心跳都咁快嘅？ 我唔记得。 姑娘个医生同你 check 你冇事，系个姑娘一埋你都。 同埋你冇跑去去 check 嘅时候，又会 我坐低嘅， 系啊系啊，因 为 要噶， 15分钟要噶， 系啊，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 跑到去 佢因为我去睇我嗰个家庭医生。就唔係話 check 啲乜嘢，咁啊就開頭當然啦，佢一定要 check 血壓噶嘛，一嚟嘅時候佢通常一定會幫你 check 下血壓或者咩。佢做咩今日咁犀利嘅咁樣？我冇啊，因為我個車泊咗喺出邊，我就好想快你睇完之後我即刻走。咁我即刻就話：哦，咁唔得， 休息十分鐘， 平靜啲先，平靜啲。 最後我都係要等啊。 係啊，但你望住架車就好緊張。 係啊，我入去我就 一日警察行過抄牌， 一唔係就你喺個車坐低架車度， 泊喺啲合法嘅地方。 我知， 明白明白。咁就話快得滯。咁啊，即刻又要去照一照啦。咁另外第二次咧，我真系有一晚跑步，跑跑跑， 以為自己死， 就嚟死。嗰一刻真系，我即刻慢慢停翻落。咁 有咩感覺啊？天旋地轉，眼前翻。 你跑得好快咩？ 我唔快噶啦，已經係慢步。 咁先得驚嘛？你諗下，佢行步路，佢都就嚟覺得自己。 其實會唔會唔關個跑步事？ 戴翻個頭盔， 會唔會唔關個跑步事？可能 翻咩事啊？ 可能根本上系叫紧你翻，喂上嚟啦，老友到期啦，翻上天家啦，会唔会其实系咁咧？ 我已经放过咗你两个月嘅， 焦极都唔嚟报到， 焦极都唔肯上嚟，啊叫你上嚟死都唔肯上嚟。 我试过有一次，不过我唔知道系同心脏有关，不过系同呢一个嘅天气嘅呢个嗰个空气质素有关。我 系 唔知嘅情况之下，我出咗去跑步，跟住跑跑嘅时候，点解会咁样嘅咧？仲要系跑紧呢个斜路。我突然之間就覺得咧，就係啲人講話即係心臟病發，唔係係心悸， 係啊， 揦住你就知道，誒嚟了啦，咁我驚驚地啦，開始就發覺咧自己只腳咧已經冇力。 哦、 再加埋咧，就系咧，双眼开始发黑，我开始睇唔到嘢，晕啦， 张晕，系 啊， 张会晕。 咁跟住咧，我就好惊。第一時間咧，梗係停低啦。 係啊， 再唔係嘅話，唔係啦，坐低。 梗係啦， 成個人坐低。咁跟住咧，就慢慢去，慢慢唞氣，唞氣，唞氣， 好緊要。係 啦，慢慢唞氣，翻翻個呼吸之後嘅話咧，我就同自己講， 冇事， 一係就喺呢一度報警。一系咧就自己慢慢捱翻屋企睇下得唔得咧？ 當 然唔遠，因為其實我啱啱先至係我諗啊，如果我翻屋企，我諗五分鐘啊，十分鐘啊，我就已經可以翻去噶啦。咁樣我就自己慢慢慢慢咁樣咧就 行翻去， 好似個老人家咁啊！原來個心有事係好辛苦㗎， 真係要好慢好慢， 扶住曬啲側邊嗰啲欄杆啊，慢慢慢慢行行下又。观察下自己冇嘢，行下又观察下自己冇嘢， 应该嘅，应该嘅，因为咧人一晕咧，其实几秒之间就晕嘅，如果真系晕嘅话， 系啊， 一晕咗就好危险。 你有冇见过有人攞个 地上 扑一声咁样咧，就应声倒地噶啦？ 冇错啊，所以 不过我可能真系我真系冇事咧，但系当然如果有时间或者大家真系要遇到啲咁嘅事嘅时候，我觉得真系要去睇下自己嗰个严重情况，最紧要我即系都系要去睇医生。我到最终嘅时候，我就 check 医生，咁就系睇医生，睇医生佢话就你冇嘢，好可能就系同。你嗰日咧喺一個嘅就係你唔應該，有時咧空氣質素去到好高，佢咪要提防你哋，就係話唔好去出邊度做户外活動。我嗰日就係，因為我出去嘅時候，我已經見到嘅就哇好大陣煙霞，我唔知道係發生乜嘢事嘛。咁我嗰次之後我唔敢。 要小心啲咯， 好驚， 大家都要真係小心。 心臟健康好重要嘅。 好彩係你咋，如果係隔離嗰個咧，實會報呢個 ambulance 啊，坐車啊，佢俾狗咬佢都報 ambulance， 你記唔記得？ 因為佢係菲律賓亡靈 啊 嘛。 係啊，俾狗。咬咗个窿仔，一个脚仔啊！ 系啊，梗要 睇唔到边树啊！诶，呢度啊，系啊，都报叫 M 嚟车佢。 滥用， 我惊我有风急症。 你系咪啊？你嗰次系咪？ 系，绝对系。 俾狗咬咗一啖啊嘛！ 系啊，咬咗细咗嘢啊， 滴咗两滴血仔，跟住喂，救伤车，救伤车，快嚟救我！咁 样啦，不如大家分享下啦。即系如果你话我都想做啲嘢，令到自己心脏可以健康啲嘅， 保心脏 系啦。其实好简单嘅啫，讲紧嘅就系我哋嘅下身嘅，基本上下肢咧 系第二个心脏， 第二个心脏嚟嘅，讲紧。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肌肉、最容易做的是什么心筋、你能够做得到的话你就去做练好你自己大腿的肌肉的话你很多健康的问题、 但是当你一直做你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当然 得先好做 最初的时候最好就是扶住 啲栏杆， 嗯、 或者系扶住张台，你慢慢做，等你自己个强度可以去到一个能够承受嘅程度咧，就慢慢先至再做。其实嗰个系一个好事。 喂，嗱，讲呢样嘢，不如我预告一下啦，因为今日咧，我哋喺呢个十一点半之后咧，即系客家婆之后咧，我哋有位行山专家陈家俊 啊。 嗱，其实行山都系一个几好嘅， 好好嘅运动， 心肺练习系咪先？ 开始好好噶啦， 冇错啦， 过秋分啦，我哋行山噶啦。 咁有啲咩行山路线适合咧？咁就留意住一阵间吓，我哋打完之后十一点半吓， 定对攀山鞋先。 你嘥气啦你，买十几条鞋都未行过一步， 你由佢啦，因为消费券又出啦嘛，我谂系时候嗰啲。 你买定几块木板？ 点解啊？ 诶， 哦，四块半。 网上情，为什么越努力越平庸？日本曾经有一个大学做过一个叫做懒蚂蚁的实验，分别由30只蚂蚁组成的黑蚁群进行追踪，观察他们的分工情况。他们发现大部分的蚂蚁都很勤力，不停搬运食物照顾仔女，几乎没有停。有少部分的蚂蚁好像无所事事，终日东望东张西望，从不工作。生物学家叫这些蚂蚁叫做懒的蚂蚁，即是不做事的蚂蚁。不过很有趣，当研究小组断住了他们的食物来源的时候，平时做事做得很勤力，那些不知怎么算，乱作一团。而懒蚂蚁不慌不忙，带领其他的蚂蚁向新的食物源转移。原来这些懒的蚂蚁，它不是真的懒， 是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侦察上面。他们看上来游手好闲，但脑里面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这个就是懒蚂蚁的效应。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面，住了一个喜欢写作的年轻人。他希望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但是他写出来的小说总是滞销，没人买。他就问一位智者了，为什么我写的作品我自己真的觉得很好，为什么没人买的？智者就问他了，你知道早做些什么？写东西咯。咁下午呢写东西咯。夜晚呢都是写东西咯。我每日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做紧嘢噶，好忙噶。咁你咩时候会思考谂下呢？答唔到啦。智者就话：你所谓嘅勤奋，不过系重复、重复、长时间嘅无尽忙碌。你其实冇做到啲乜嘢噶，你只系谂，完全冇花时间喺思考方面。难嘅系思考。如果人冇咗思考，你嘅小说就冇咗灵魂。如果冇咗思考，你嘅勤奋就冇咗意义啦。大部分人看起嚟好似勤奋工作，不过只系思维上嘅懒惰导致。咩睇书啊，连续几日啊，瞓几个钟啊，好耐冇放假、等等。其实得到最后，你嘅思考原来系零嘅。一个勤力好做杂务而懒于思考嘅人，肯定会陷入平庸嘅困境。由今日开始，你要明白勤力做嘢唔等于一定有好好嘅成绩。喺做嘢之余，都要谂下，其实系咪静落嚟沉淀一下，谂下自己嘅方向，谂下有啲咩工作自己应该做而仲未做。日日埋头工作，重复又重复同一样嘅工作模式，从来冇谂下自己做嘅方法啱唔啱，方向啱唔啱。咁就唔係一个懒蚂蚁。 寻失意失意失足过百千次，而今我知这是没意思。曾阻我方向直到许多好处，曾相信相信这世上有天意，优秀的都可做主，祝福一切迈向新的故事，愚钝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在于此，明日自有新的际遇，还希正眼望无尽的远方天际，人生只不过是如此，休息工作再工作，休息工作再工作，信这里急需一些新意，来转变感伤新目标，转变转变还是不太易，愚笨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在于此， 祝福先香，祝你 住嘅呢首叫做休息工作再工作。人生本来来回转呢两个嘅程式啦，休息工作再工作嘅，咁适当嘅休息都系需要嘅。好啦，我哋唞唞先啊，喺十一点钟之后咧，继续翻风骚快乐人嘅。今日天气天晴啊，下昼酷热，高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30度。我哋先听十一点新闻。 过半数，要同国会议员票得票最多的岸田文雄举行次轮的投票。报道话，高市早苗在投票前奋力争取更多的议员票，野田圣子拉票就难有进展。新总裁任期三年，直至2024年9月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8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37点，跌161点，总成交金额51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3点，跌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2点，跌2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蚊，跌13.8；盈富基金24.98，跌1.4；恒生中国企业87.66，跌1.04；阿里巴巴146.6，跌4.3；美团243.4，跌8.4；友邦保险87.8，升1.4；药明生物122.8，跌2.8；比亚迪股份234.8，跌7.4；李宁84.85，跌1.8毫半，招商银行61.2升1.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3，英镑10.545，瑞士法郎8.377，澳元5.638，加元6.134，新西兰元5.41，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6.9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9,442点，跌741点。港金现价报16,11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8美元，卖出1,73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观塘开源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只系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喺油塘电话机房噶。就是观塘开源道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一带交通只是影响了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在油塘的电话机房。九龙湾的宏照道常怡道交界由于爆水管部分的路段就需要封闭的，现在就影响到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就是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启福道去上月道上二道的交通啊。咁而家咧较早前影响到咧启德隧道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家间歇性封闭措施咧就已经取消咗噶啦。咁另外啦，北角嘅丹拿道再提一提大家，咁受较早前强制检测影响需要封路，而家封路重开，丹拿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港运城对出一段已经全线解封。葵涌的安捷街有水管急收，安捷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在士美菲路。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模糊街。在新界大网仔路去西贡方向，近住麦边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西沙路，近住黄竹湾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你有冇觉得被社会孤立？有冇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愿你可拥抱梦想。 七百万人，总会有人陪你前行。 别逗留，以后黄昏仍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必须继续走。 十八廿二卦当年，主持 Elda 欧瑞强。 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成立了42年，这么久我做过很多不同的节目，曾经发生过一件事件犀利了，就是广播界的交换人质事件。什么来的？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在政治上才会交换人质的嘛。话说当年香港电台同埋商业电台，即系商台啦吓，个大哥都话：，哇，系斗得好犀利啊，斗到难分难解，势成水火啊，甚至系死对头添咁样。咁但系我哋呢啲节目主持人咧，就唔同嘅。当年咧，话说我就同阿何 B 啊，即系何守信咧，就主持一个体育节目，就是、香港电台。喺商台咧，同一个时间直播紧嘅咧，就系陈恩健同埋岑建芬。岑建芬当年咧。真的很红的，因为他在电影里面建立了一个形象叫做潮州老汉，讲潮州话，还要是爆炸头的，那是很受欢迎。而且呢，陈恩健大家都很熟悉的啦，我们的警司。于是乎呢，我们自己私底下的四个人就很熟的，是一个很熟的朋友。我们真的几多岁都好，尤其是陈恩健、岑建芬很贪玩的，我们自己互相通电话，连电台的监制都不讲，高层都不知道我哋而家要交换人质。于是乎咧，交啱时间咧，就由港台跑一个主持过去对面，其实真系几暴露嘅。何守信咧就跑咗去商台，然后咧岑建芬咧就喺商台嗰度就跑咗过嚟我哋香港电台，坐咗喺度直播紧。咦？啲人系咪以为扭错咗电台咧？点解听香港电台有岑建芬嘅？吓，同埋欧瑞强主持嘅？吓，咦？点解听紧商台嘅时候有何守信同埋陈恩健嘅？搞到啲人咧？乱晒龙，我哋又唔讲，喺度照系咁样当做节目，照完之后咧又再交翻换人质咧，于是乎咧就好似冇发生个事咁。唉，你话啲人咧啲正式咧四个老顽童，呢个就系交换人质事件啦。 十八日以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湾区粤韵， 即梦人，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日晚上7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直播。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就 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三岁的企稳，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啊，走线走线 走线，走线，系呢位客家婆啦。 冇错啦，到咗呢个环节，客家婆啦。 诶，嗱，每就礼拜三咧都来日听咧，太迟假热邪江客家话。 冇错， 系啦。咁大家都会知道噶啦。咁头半 part 咧就会教大家咧，讲好多有关于嘅就系我哋都会好关心嘅嘢嘅。 系。 曾经何时我哋有教过大家就去呢个茶餐厅嗰度叫嘢食啦， 点心都有，身体啦， 乜嘢都有啦， 明星啦， 系啦，明星个名啦，系咪？ 屋 冇错啦，就系叫错咗撞蚊屋，其实系撞蚊屋咁样噶。好啦，咁跟住而家我哋今日要介绍嘅呢一个地方咧，哇，太犀利啦！ 地方 其实咧，地方嚟嘅嗱，香港咧有好多嘅一啲叫旅游明星， 冇 错。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嘅。啊，你哋会觉得若果真系有一个爱国人啊来到香港， 爱国人， 爱国人来到香港，而开低件 hila 汤料啊， 乜汤料啊？咩吞溜啊？ 有外国人嚟到香港，你会带佢去边度玩、啊、 我知道咩吞溜系咩意思啊？ 而开低旗去拉吞溜， 拉吞溜， 拉 吞溜， 而 拉吞溜咩？而 开低旗去拉吞溜，你会带佢边度玩啊？ 会带佢去边度玩啊？其实呢一样嘢，我相信咧，所有啲旅行团啊，本港旅行团 啊， 应该都会去，唔系啊， 唔 伤 脑筋 啊，因为有啲地方一定去嘅。我话俾你听，边几个啊？山顶，例如浅水湾， 黄大仙， 浅水湾。呢啲一定去， 系嘅，唔系就咁，你觉唔觉得闷啊？ 游客就唔会觉得闷咯， 系啊，未去过， 要 hea 王， 有 啲 即系等于我去美国咧，我叫人带我个打手掌印嗰条路咧，叫星光大道， 冇错， 人 哋话香港都有， 我嗰个香美国嘅叫 朋友 咧，即系但系都系我哋香港人过去嘅，即系唔系外国人嚟嘅，我哋唔去啲地方啦， 系啊， 闷出鸟来，真系好闷啊， 所以我咪就系话，可即系外国人嚟到香港睇嘅，又系真系完全唔同嘅，等于我都试过啦，我第一次咧 hea 白见。我去北京啊，跟住咧，佢哋同我讲话，好啦，咁你想去边度玩啊？咁你梗系去嗰啲咩故宫啊、长城嗰啲。佢我可唔可以唔去啊？我已经去咗60次啦，我有个同学。 你话争在61 啊？系啊，但系你每一个人嚟都系要去。 同埋我去到呢个星光大道，我真系好新鲜、好新奇。我哋嘅感受同佢哋啲本土人系唔同噶嘛。 你去揾边个？揾 Michael Jackson？ 有 Michael Jackson 啊？你知唔知啊？星光大道咩都有噶，有 Spiderman 啊！Michael Jackson 有个蜘蛛，即系岔开讲下啦，系咁蜘蛛侠咧走埋嚟咧，系啊要同我影 相，影 相 收你钱咁好啊！ 我咪唔睬佢咯。 我哋嗰啲咩玛丽莲梦露嗰啲， 系啊系咁， 你冇约佢黐埋你 啊，跟住又同我捻膊头啊，无端端啊 Spiderman， 跟住呢条喂揼完骨俾钱咁样， 哇！ 不过当然佢做呢啲嘢， 佢有少少玩嘅，即系嗰啲外国人嗰啲幽默咧，喂揼完骨啦，快俾钱，但系系咯，即系其实都系撩我俾钱啫。 你俾几多钱佢啊？ 我冇啊， 你俾纸巾佢嘛。 我帮佢揼翻， 你睇下小心啲点样对你。 好啦，咁你咧，小强强， 我同 要爱国人旅游。 你带黄大仙， 带件呢趟呢啊，黄 大仙， 黄大仙， 黄大仙， 因为 我觉得好特色， 佢哋会觉得好特别。点 解唔系呢个车公庙嘅？ 都系冇乜嘢噶，你有冇去过车公庙啊？ 有。不过系车公诞先多啲嘢睇， 系咯。但系黄大仙系成日啲叮叮冧冧啊， 好 多嘢买噶嘛。 好特色噶，佢解签嗰条巷咧， 咁啊， 我会带佢去， 都系 我会帮佢求。 其实香港好多好得意嘅嘢噶，即系等于以前咧呢一个文武庙都系噶，即系中环上面嗰啲咧，好多古董店都有一定嘅可观性。 嗯，冇错啦。嗱，咁啊，其实点解会同大家讲呢样嘢咧？就点嘅客家婆咧，即系太迟噶咧，牵下吊只香港嘅旅游景点， 系 旅游景。点啦？ 头先 你哋旅游景点， 点点 要点点点闪啊嘛，点心啊嘛， 好 啦，旅游景点头先你哋讲嗰啲全部都有出现啦。 哇！ 因为咧，客家婆做呢个资料搜集嘅时候，发觉其实地方唔系多， 十个都 多数都系嗰啲 廿个到啦， 多数都 系啦，甚至乎有啲咧你都唔会去嘅，即系譬如可能讲紧话，即系 系喎，长洲都应该入喎，系嘛？吓， 长洲入。長洲入 大澳 有好多地方，大澳大埔大澳都唔係話真係好排得好前，但係你講嘅啲咩淺水灣啊， 一定有 大嗰啲山頂啊嗰啲咧，就係排得好 top 咯。好啦，咁既然係咁嘅話咧，大家嚟到啊，一定要睇下香港嘅夜景，因為我哋以前有東方 蜘 蛛，而家都係係咪？ 冇錯， 係啦。咁啊，東方蜘蛛嘅美譽，咁香港嘅夜景係真係好靚嘅，就係太平山。 太平山 其實我哋叫太平山嘅，即是我哋嘅山頂啦。 冇錯。 太平山， 太平 山， 山 呢个比较容易啲去译啊吓。好啦，第二个地方咧， 我估到你呢个问题， 咩啊？ 问乜嘢？ 好啦，咁一阵间你就快啲作答咯。 以前丽的有套戏叫做《浴血》乜嘢啊？ 唔系 唔 系， 我觉得佢 有个别名， 佢有个老衬两个字， 老衬皮。 唔系错， 我一阵先，一阵先，唔好估住，唔好估住。唔好估。 第二个比较 级版啊， 远少少嘅可以去到嘅，呢个亦都系非常之犀利嘅景点啊，就系艇坛太佛。 哦，天坛 大佛。天坛大佛，大家有听过冇？艇坛太佛。 艇坛 坛。 冇错，太佛。佛。 好。 好啦，第三个头先你哋有讲到噶啦。 太佛。 太佛系啊，大脚。 O K。 太佛艇坛太佛。第三个就系同样啦，都系要搭船先至可以去到嘅，两个字。 长洲。 长洲就系长洲。 长洲。 呢个易啲啦。 好易啊，呢个。 唔 好乱谂嘢，唔好乱谂嘢， 冇。 冇错。嗱，第四咧，我哋估唔到你哋冇谂过，因为嗰度咧买嘢又平啦，食嘢又多啦，差唔多廟街，其實廟街都好多中國外國人好喜歡去噶嚇，就係喵街， 喵 街，嗯，好啦，呢個容易啦，好啦，另外仲有嘅就係哇華陽雜處， 赤柱。 好多人会去饮嘢嘅，夜晚黑咧，哇， 兰桂坊 好犀利，即系兰桂坊，兰桂坊， 居啊， 兰桂坊，我哋要去兰桂坊艳照下，好唔 好？ 系啦，第六个头先你有讲到噶啦，咁其实喺外国会有，我哋香港都有一条善光梯头，星光大道就喺尖沙咀嘅，咁我去到咧，仲可以同李小龙一齐影相啦，佢又唔走得系咪啊？你中意点都得， 涛系嘛？ 善光梯头 系咯，涛咯， 系啦。好啦，第七咯噃，头先你有讲到咯噃，游水啊，又或者海天一色啊，最靓嘅就系哇，仲要好多名人都喺嗰度住嘅，就系浅水湾，浅水湾，浅水湾，系啦，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要介绍下一个啦，我哋一去就去到好远咯噃，呢一个咧，其实我到今时今日都未去过，但系咧，好多人都话其实系几靓嘅，湿。地公园，摄梯拱形， 摄 梯 梯 拱形，呢个好易啫 ，T 就系 H 嘅 T 咁个啦。好啦，嚟到咧，我哋第九个啦。每一日其实我翻嚟咧，揸车都会经过呢一个地方噶，超车。鼠柱山、 狮 子山、狮子山都系我哋一个好大嘅名胜啊！ 鼠柱 咁难讲嘅， 系啊，鼠柱山系啦，鼠柱山太鼠柱， 咬 儿好啦，最后尾啦，就系你好中意嘅黄泰善，黄大仙， 黄 善 系啦，黄泰善系啦， 佢有啲似英文嘅啫，学啲客家话嘅， 其实系 嘅拼音， 唔系系因为你用英文拼音啫， 咁有啲拼到先得噶嘛，有啲拼唔到噶嘛， 日嚟边啲拼唔到？ 即系我唔知啊，而家讲唔到，但 系 有啲系拼到嘅。 你我特登上 YouTube 听下嗰啲客家话，有啲咧 点啊？ 真系好难学噶， 系噶，好难嘅。 在你自己 check-in 之前咧，補習一下嘛， 冇用， 自己揾人， 你都唔知搞乜，你點補習啫？ 你聽咯，你咁勤奮嘅咩？ 香港明星， 因為我想了解一下， 哦，佢嗰啲乜嘢，即係音啊，係嘛，即係幾多個音啊，咁嗰啲係 你冇機會同人哋講傾咧，真係學。 冇錯，我有一次我翻屋企，我聽我媽度咧聽緊嗰啲叫做客家流三者啊，哇，我有好多都唔識啊， 係 阿嬤。 但系咧，我觉得如果要学一个方言咧，听多啲啲歌啊、剧系好喎，即系听客家歌啊。 其实你要 学 方言，你一定要讲， 系讲， 我唔讲系冇用，系唔记得嘅。好啦，我哋重复一次今日我哋嘅香港旅游景点：第一，太平山， 太平山； 第二，天坛大佛， 天坛太阔； 第三。我最中意嘅 长照， 第四庙街， 庙街， 第五兰桂坊， 兰居坊， 好嘢喎、啊！第六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 第七啦浅水湾， 浅水湾， 第八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第九狮子山， 鼠柱山， 鼠柱山，讲多次鼠柱山，第十黄大仙， 黄太石。 好嘢！ 翻嚟就会有 咩嘢啊？ 讲 啊 ！Take it to him。 有你与我，高兴越过，毫无顾忌，否则错过。从头到尾经过什么挂心始终是你多讽刺有过都爱护过从来说话尖酸太过闲言碎语就像点火其实关心更多成为姊妹命运搭配闲谈举杯，懒得理会智慧，忘形中想，转眼后悔，舍不得再会，然而姊妹就是初配，长长短短有亲吻及愚昧，仍然美好足以碰杯，姊妹即使错配。在下世的轮回，彼此的宇宙，继续碰杯，陪你这绝配。为好姊妹碰杯，幸福感可到会。以往有错不按道理，如同荆棘争执杀气。麻烦好胜偏爱是非最好光阴亦记起笑笑喊喊都对住你从来岁月多得有你无聊对答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铁铁拆音嚟啦！ 你成日都接劇來啊，謀時間啊！ 快啲，快啲，謀時間！ 因為你要真係靠靚靚仔來來哦。 係啊，呢個嘉賓陳家俊好靚仔啊，佢行山達人啊。 捉住我唔俾我走， 系咩？好似阿肥仔捉住你手指咁啊！ 系咪有冇翘住你啊？好啦，嚟啦，即嚟第一题，边度又叫做扯旗山？ 我知，阿未讲未讲喎， 太偏散，赶时间 啦！太偏散，阿强系有一 分 嘅。 好啦， 好啦，第二题，边度系世界上第二个户外大嘅车同像啊？小张张。 天坛太阔 是啱嘅，天坛太阔。以前翻学一星期五日叫做短周， 当 小张张， 我 小张张先啦，床照系啱嘅。 我真系揾个公正人。 第四题唔好嘈，刘玉翠得到电影啊，小张张 庙街， 庙街系啦，庙街俾半分你吓。好啦，第五题。当兵嘢，你咩嘅错？香港 要扣分喎，佢乱敲。 我会香港。 唔系啊，你一路一二三四嗰个数字落，点解你 唔啱？唔啱。第五题系香港著名嘅明星 善降梯 头。冇错，喺边度打手印咧？系善降梯头。你估我俾你捉到嘅咩？傻仔， 傻仔点讲啊？ 傻仔，第六题，前海洋公园主席系。当 兰桂坊， 冇错，盛志文先生又称为乜嘢嘅之父呢？就系兰桂坊吓。好啦，下一题，边个系有求必应啊？当强强， 王太石 系啱嘅，好惊啊！好啦，唱歌题，我哋大哥， 叮当，苏祖神 唱出嚟啊！我哋大家在苏祖沙上山， 一人一分，一人一分。 第九题，知名动物鳄鱼背背系张张， 我啊 ，Safety 公园 ，Safety 公园，快啲嗌啦！ 你未讲第十条， 阿强 又唔系几好， 正衰 我。 好嘢！哎，和气生财， 冇错冇错，我哋都系玩下啫。 唔 紧要， 冇所谓， 唔紧要，冇问题。 佢精神系好亢奋， 精神非常亢奋， 冇错系 啊。因为好多地方嚟咗，嗱，头先我哋介绍咗呢一个嘅知名地方啦，话一阵间犀利啦， 冇错。 呢段时间咧，会发觉大家食完呢个中秋节嘅月饼之后咧，系时候要出嚟 行下山， 梗系啦， 冇错， 系咪？ 好快又 讲起呢位行山达人咧，即系真系行咗十几。廿年、廿幾、三十年嘅真係 好 fit 啊， 好 fit 噶嚇！佢差唔多每日都行山咁滯噶啦。 我哋睇佢對腳， 我咧要問下佢，要問下佢香港有咩地方佢未行過先。 咪就係啦，香港周潤發啊， 踩佢啲腳毛散遍全香港啊， 散遍全香港， 散遍全香港啲腳毛啊，係啦嚇。 我問下佢帶唔帶我哋去唐波洲先？ 唐波洲喺邊度嚟噶？ 你问下达人啦 ，OK， 我记得问你啊， 佢上次讲过， 系 啊，上次有讲过噶， 哦， 啊，好啦，咁啊，翻嚟咧，我哋讲下行山，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有时咧行山一家人行开心啲啦， 系啊， 但系亲子路线又如何咧？譬如带啲真系比较细啲嘅，又得唔得？有冇咩路线适合咧？咁啊，又嚟一阵间十一点半啊吓，翻嚟嘅风骚范围啦，好，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先听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话，政府公布放宽 D 类食肆人数上限，由180人增至240人，相信有助做开小型宴会食肆的生意，估计营业额可以增加大约三成。政府寻日宣布，以 D 类运作模式的餐饮业务处所宴会人数上限放宽至240人，今个星期四起生效。王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三个月之后就到圣诞节，希望政府在疫情受控下再放宽其他的限制。另外，第二期消费券将会在10月1日发放，王家和相信对餐饮业会有大帮助。他总结自8月1日推出首期消费券以来，餐饮业的营业额上升 15%， 预料第二期消费券会再带来刺激，估计在全期的消费券当中，饮食业界会有200亿元的收益。有報道指，政府計劃在下星期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出修改新界條例，降低新界祖堂地的轉售門檻，只需要集齊八成業權同意就可以轉售祖堂地。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祖堂地是祖宗傳下來，本應該好好保留，但因應本港的土地發展，新界人作出適當的犧牲是無可厚非。他說，出售有關祖堂地之後，可以在另一個地方再興建更加輝煌的祠堂。侯志强话：，而家政府收祖堂地需要取得百分百宗族成员同意，只要有一个人唔同意，就会阻碍收地。佢又话，部分宗族成员可能已经移居外地，建议政府可以喺收地之前发出告示，审视一个月内有冇人反对，并召开相关会议。如果会上有七八成出席人士赞成，就可以启动收地程序。海关在今个月中在机场检获大约230公斤怀疑液态冰毒，估计市值大约1亿5千万元，拘捕一名怀疑涉案男子。 海关话今次系近二十年破获嘅最大宗空运货物贩运液态冰毒嘅案件。南韩新增28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当地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二高，最多10名患者不治，累积308,700多人确诊，2474人死亡。韩联社报道，全国各地接连出现不同规模的群聚感染，加上下个月初又有两次节假日连休，人口流动量增加可能令到疫情进一步扩散，认为当前疫情形势严峻，政府难以放宽防疫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埋周末部分嘅时间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9点，跌111点，总成交金额60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1点，跌2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8跌13元，盈富基金25.04跌8仙，恒生中国企业87.96六跌7.2，阿里巴巴147.3跌3.6，美团244元跌7.8，友邦保险87.95升1.55，药明生物122.7跌2.9，比亚迪股份234.6跌7.6，招商银行61.55升1.4，中国平安54.35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3，日元111.47，瑞士法郎0.93，加元1.268，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9,437点，跌746点。港金现价报16,1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61美元，卖出1,741.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一啲封路嘅位置啦。咁喺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常怡道，因为有爆水管，宏照道同埋常怡道交界咧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大车多。就系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常怡道交界，因为爆水管，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一大车多。咁另外咧喺葵涌嘅安捷街就有水管急收，安捷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另外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跟住求锦秋中学咧，呢一段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半山嘅坚道去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亚北落道一段挤塞，龙尾西摩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咁喺新界方面，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西径村嗰段咧就挤塞，大网仔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麦边嗰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西沙路近住澳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西行东隧入口、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面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同埋顾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啦。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 乐。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随住辽沈战役报捷，淮海战役如箭在弦。行军打仗时机最重要，共产党嘅将领点样改变策略去突击敌人呢？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十八廿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哋系三五成群， 二台40周年，我阿摄祝二台越做越红，我之豪祝二台越嚟越大啊！ 我天儿就祝二台多啲好人好事好节目。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Hello， 我系 Hannah 谷子乔。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一定要是保持住一个正能量的心啊！我哋每一日都要 keep 住呢一种 energy 咧，咁样咧就可以做到一个开心快活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今日礼拜 guest of the day， 行山大人趁家长先走。好耐冇见，好耐冇见啦。咁我哋喺即系我喺以前嘅日子咧，耐唔耐咧都会有同阿俊联络啦，不同嘅合作啦，咁样亦都要揾过佢带我去一啲团啦，即系本地团啦，咁样。不如讲下嗱，介绍下先啦。阿俊咧喺呢个行山嘅历程里边咧，你由几多年之前开始进入咗呢一个又系兴趣又系事业嘅行山嘅路上啊？仲记唔记得啊？ 如果正式事业嘅咪2000年咯， 2000年开始系啦，即系21年啦， 之前玩玩下嘅。 唔玩嘅，我哋 之前都系中意行山，所以开始。 唔系僆仔，僆仔嘅年代就有边个唔通山跑噶？坦白讲句，即系去水塘捉下金丝猫啊， 金丝猫即系好似小蜘蛛嗰啲咁样。以前啲人想玩金丝猫噶嘛， 系啊，自己整埋个笼啊， 系啦， 系啊，栗树啊，系啊，用 上一代嘅 金丝猫嘢。 系啊系啊，因为屋村嗰啲，我哋住啲我哋住鸡寮嘅，啲即系七层高嗰啲咧，咁其实好多人都会卖金丝猫噶嘛， 之前卖啊， 卖嘅， 卖佢 有钱 嘅，佢有个笼有， 即系佢捉咗嚟当 系 阿靓仔啊嘛，阿靓仔最 靓仔，唔系金丝猫好似有名噶， 系啊，咩红孩儿啊。 系啊，你唔知噶， 你唔知边度笃啊？ 系啊，边度笃？ 系啊，真系有噶， 真噶。 但我想问嗰时几多钱一只啊？ 嗰阵仲记唔记得？应该系2蚊到啦。 哇，都贵噶，都贵。 系啊， 所以 赚翻啲钱咯。 七几年至七几年啦，七几年中嘅时候， 咁就开始咗你 玩家 嗰啲叫跑山生涯啦，吓咁 周围跑啦，水塘。沿住水塘邊行嘅時候，都係為咗去捉金絲貓啫嘛！嗰陣時， 為咗揾錢， 你有冇賣啊？ 梗係有啦， 梗係冇啦， 鬥忌啦！ 嗰啲地方賣，你鬥唔過啲朋友仔㗎。 明嘅，明嘅。 不過翻嚟，我哋今日就唔係講金絲貓，今日講咧就行山嘅。咁啊，俊呢方面都係一個達人嚟啦，即係做好多個方面嘅唔同嘅。 達低個達啊嘛，知道。 係啦，咁所以 一定由咁開始嘅。 係啦，其實而家香港咧，即係都好多好多行山嘅路徑嘅喎，係嘛？可唔可以咁講？ 如果講正式嘅话咧，就应该都超过200条， 咁 多， 所以就唔会讲晒噶啦。不如我哋简啲嚟讲啦。嗱，不如我想由两个方向去讲。第一个咧就系如果真系纯粹大人啫吓，另外一个咧就带埋小朋友。不如我哋先讲，如果大 小朋友先啦， 好嘛？ 入门。 如果带埋小朋友，嗱，小朋友分两种，一种真系手抱就唔建议，会唔会啊？手抱佢就唔建议，会唔会？ 几多岁先可以带佢？ 即系真系参与行山，几多岁 ？B B 唔好去啦，好嘛？但系我见过，我见过有一次嘅就系见到，不好可能，因为唔可以独留儿童在家，所以咧就一家四口，我估应该系咁，爸爸妈妈两个都靓仔靓女啊，跟住咧就爸爸抱住一个 B B 啊，系啊，同埋嘅就系一个我谂啊四五岁啊。 曉行到嘅啫，行水塘咯。得唔得？建唔建議啊？ 非常之正確喎。嗱，坦白講句，好多人話係咪即係太細個唔適宜行山咧？咁又唔係喎，即係以我自己例子為例啊，即係我而家個小朋友都中五啦已經。 你幾多歲帶佢行 啊？我三歲就帶佢行啦。 但係會唔會因為你比較熟啲行山嗰啲嘢咋？即係普通一般，譬如話，即係對行山自己唔係咁熟悉嘅，方唔方便帶小朋友行山？ 其實首先你定義咩叫行山先？嗱，好緊要嘅，因為。如果舉個例，你嗰所謂嘅行山，只不過係哦，但係佢頭先好似阿約咁樣 水塘， 喂水塘兜個圈啫嘛， 咁好 坦白講句，佢只要開始識行路，有條平路，我諗你都會帶出行馬路啦，係咪先？咁佢行下水塘邊嗰啲，即係平路有咩問題咧？ 理論上冇乜危險嘅， 其實可能仲唔危險添。 反而係你所謂嘅危險，即係撇除啦，即係例如話你有馬騮啊，見到馬騮啊，或者有啲昆蟲你唔知啊，又或者有 馬騮都係一個危險嚟㗎。 大黃蜂係 咩馬騮？ 小朋友嚟， 系啊，佢可能即系唔一定，可能会 捉走你个细路啊， 唔系侵袭你，侵袭你或者咬你， 呢个都有可能，我唔知道有冇啊，可能我有啲不愉快经历啊。OK， 咁所以你话行山嘅定义，首先如果用家庭嚟讲咧，我觉得如果纯粹希望个小朋友。 練 習下行路，接觸大自然， 呼吸下新鮮空氣， 大家去唞一唞咧。其實香港 有邊幾個路徑適合？ 郊徑，即係叫做自然郊徑啦。嗱，香港其實即係頭先 分幾種噶嘛，家樂徑 有家樂徑啦，你啱啦。有自然郊徑啦，有郊遊徑啦，有樹木研習徑啦。 樹木研習徑有咩？ 有嘅，有樹木研習徑嘅。咁亦都有啲即係而家多咗啲可能文化戰士遺跡嘅山徑啦。咁頭先你講啲物理號徑啊，嗰啲就叫長途遠足徑。咁香港就有四條長途遠足徑啦。咁長途遠足徑咧，正常嚟講咧就唔適宜啲小朋友行嘅。 明白。 亦都即係你冇乜 因為太長途啊嘛。 行幾日嘅 都危險。 一來唔係長途，因為你有些少準備。咁同埋每一段都可能係講緊有五至十公里以上。咁所以同埋啲路段可能有啲係因為咧等人再講啊。嗰四條足徑即係物流徑啦、惠順徑啦、鳳凰徑啦，同埋港島徑。咁你基本上每條都唔短㗎嘛。咁而嗰啲有啲難度嘅。咁而我諗用而家頭先講緊係。純親子嘅話咧，就應該係行啲首先水塘啦，因為水塘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一定係有車路嘅。 算唔算叫入門嘅啦？呢啲係 好入門嘅啦，因為你可以推 B B 車，最重要係咩咧？係可以推 B B 車， 即係佢攰有時真係會行到攰，睇俾佢唞一陣咁樣。 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點解我哋會自己都熟呢、這個即係僆仔行山徑咧？因為我哋自己小朋友有幾個朋友都有小朋友啦，我哋自己係中意即係。 山 山水水啦，又成日帶行山啦，咁我哋發現市面上冇一即係冇一本書仔可以介紹啲家長去行山喎，咁我哋咧就自知咧幾個人咧夾錢咧出本咧，即係而家冇得賣噶啦，就叫做 寶 寶也加油嘅書， 唔使驚， 真係啊，我哋 冇噶啦， 我而家冇噶，冇得賣噶，珍藏嚟，我攞俾阿雨仔，咁跟住。入面咧會有啲地方話你喺呢個位可以喂埋奶啦， 係啊， 係啊，但我想問 真噶， 喂奶真係叫你唔好睇一啲馬騮提防馬。 但你喂奶其實如果深山野嶺，你邊度都得噶咯， 唔 係啊，即係唔係 冇人望到就得噶 啦。唔係講喂母乳，即係佢唔係講喂母乳啊，講緊係真係你可能要帶好多裝備。咁其實我哋自己即係做過父母就知啊，我哋帶小朋友去，你諗下。又要帶奶粉啦，又要帶糊仔啦， 如果再細啲， 小朋友要帶片啦，即係就算你有啲僆仔，可能真係講緊兩三歲，佢都要入片嘅。 係啊， 三歲佢未 好難輕裝上陣咯。 咁要帶片啦， 係喎。 咁你又要帶水咯。 咁水係最重，我試過去旅行啊，去外國旅行都帶埋水。 呢個咪就係呢個好慘嘅。咁有啲地方要補給啦，我哋揾啲地方補給啦。咁亦都唔想即係。啲家長孭到一身即係裝備，好似好 去一次就唔去噶啦。 行得嗰半個鐘之後就避咗，好似話齋，哎呀都唔去啦，咁辛苦。 唔好啦， 係啊， 唔去啦。 咁跟住有啲地方，因為平坦道路，即係有啲我相信一般嘅屋企人都係推車仔噶啦。 係。 咁啲車仔，我嗰個年代就輕強啲啦。而家啲車仔你都知啦，成個林寶堅尼咁大架噶嘛，我哋啲 以前我哋嗰啲好似一把遮咁樣， 冇錯， 一把遮咁樣， 即係收埋就好快，跟住又輕強啦。咁而家唔係啊嘛，好似架裝甲車咁重啊。 咁跟住又要去諗下啊件事咁樣做，同埋有啲比較專業啲嘅，即係可能佢本身中意行山嘅，有啲行山背囊咧係可以孭埋僆仔嘅。 哦，係啊， 係啊，即 係我見到嗰個就係咁啊，幾好型喎，我覺得。 好型啊，其實好型啊， 擺埋佢攞個背囊度。 係啊， 唔係擺埋攞背囊 度。 係啊，散埋佢。 喂，佢個背囊，佢個背囊都有二三十 lift 嘅，但係上面嗰橛咧係可以俾個僆仔坐落 嘅， 俾你個背脊個位。咁咧有啲。發展到咧個頂頭咧係有把有個傘嘅， 係、哎、遮 住嘅， 嗯、 真係㗎。咁如果你冇嘅話咧，就基本上就係、 是、好辛苦。 好似而家嗰啲咪揾個孭帶坐喺前面，個、人向前咯，跟住基本上就係咁咯。 都 係 另外一方法嚟嘅。 不過而家啲裝備我覺得真係正好多，嚇又防水啦，又輕啦，真係好遠㗎。 阿俊江嗰啲嘢請教你嗱，我想問下咧，如果譬如話平均步速就15-20分鐘行一公里，啱唔啱啊？啱唔啱？ 個個人唔同嘅，我估係咪？ 好難講嘅喎。 同埋睇下你想行快啲，慢快。 家庭，譬如話係咪4-5公里就最舒服咧？如果啱啱開始行， 如果啱啱行， 揀條幾長嘅好啲啊？即係意思係咪咁啊？ 四五公里都太長啦， 太長啦， 4-5公里太長啦。因為其實你唔係行平路啊，因為咧好多時香港嘅山徑咧，你要留意一件事咧，香港地少啦，平地少啦，山多嘛，所以大部分咧喺香港行山，第一個概念咧，啲人咧就覺得行山梗係上到山頭，好直好遠嘅道路啊，好開心啦。但係原來香港行山咧，你永遠記住就係首先要行樓梯。 嗯， 贊成， 因為你首先要喺地下行翻上某個山嘅山腰高度，先至有機會繞住個山行，先至開始係平嘅斜 嘅山路。好啱， 絕大部分咧都係行樓梯。 最難係不斷行上去嗰 段，一係就行斜路， 係 啊，上斜落斜，一系就上楼梯落楼梯， 明白。 所以嗰段路我觉得系比较辛苦嘅， 如果你带住细路仔更加辛苦啦。 系啦，咁所以点解话建议嚟嗰啲自然教育径啊、树木研习径啊，或者一啲水塘径咧，系因为本身个车路去到大部分个口咧都系比较平缓啲。而就算举个例以水塘为例。你去到啲水塘口咧，其實你推嗰條斜路咧，佢都唔會太斜嘅，因為佢都要俾工程車上噶嘛，即係你唔會， 即係靚仔妹， 放唔係，咁當然你推下你一放手，推下你放手都係過山車咁嘅速度噶啦， 暴走啊， 冇錯。咁所以咧，正常嚟講咧，係啦，正常嚟講咧，你去啲水塘徑咧係 OK 嘅。咁所以無論係城門水塘啦，你香港島嘅大潭水塘啦，黃泥涌水塘啦，你喺萬宜水庫最初頭嗰幾段咧，其實都幾適合嘅，甚至大欖郊野公園即係屯門區嗰邊嘅水塘徑咧，都完全係適合嘅，因為嗰啲係可以俾啲 B B 車推到嘅。 O K， 咁但係頭先啊，對唔住你講埋， 唔緊要。但係個問題就係要講緊頭先留意啲馬騮咯，因為香港最多我諗日常你見到嘅動物應該都係牛啦，即係啲牛，因為以前香港農田嚟噶嘛，咁棄養之後。都唔係荒廢咗，即係佢野放咗喺户外。咁漁護署都會有喺只牛嘅耳仔打標識嘅。你留意下，每隻牛咧都有 number 嘅，係有 number 嘅。咁跟住佢哋即係都會統計究竟點啦。咁佢都係靠食啲草啊。咁 牛咧就佢可能個危險性細啲，我個人覺得。我試過真係喺個郊外咧撞到只牛，佢讓路俾我添啊！佢行埋一邊等我行。 正常啲牛咧，唔係 好犀利。 啲牛咧就唔會搞你嘅。 係啊，牛就會安全啲。 野豬咧都唔會理你嘅，即係其實野豬咧已經純化到咧人啊見得多啦，好 friend 啦。係 啊，好 friend。 但係馬騮咧就啱啱相反，因為馬騮個速度靈活性比較高，同埋係因為喺唔同嘅水塘位咧，有啲香港發咗啲 permit 咧，係俾啲人咧係可以。有牌合法地喂馬騮， 其他人唔可以喂， 係冇錯。咁但係咧，好多人咧就見到呢件事，但佢唔會知嗰啲人有冇牌噶嘛。咁佢覺得，喂你喂得，點解唔喂得啦？ 係啊。 咁所以好多人咧都私下自己去喂。 哦。 咁喂下喂下咧，嗰啲馬騮咧嘅族群咧，其實都會見到一個人動喺度，兩隻腳落地啊， 揸住個袋， 揸住個袋啲咧，就知道有嘢食噶啦。 就買場。 係啦， 聽講你識得揀嘅，知道你拎嗰個膠袋嘅會衝出嚟嘅啦。 真係犀利，真係好犀利。咁所以當我哋建議就係家長，因為你都一抽二能好多時候，點解要帶入背囊咧？就係去到某啲位咧，你要將嗰啲食物啊、 調味 嗰啲嘢塞曬落背囊。 嗯， 抱喺心口，唔係孭背脊，係轉孭喺心口，跟住行過咗個猴子群之後咧，你先好再攞翻出嚟。 咁呢個就較為安全嘅做法。 但係如果冇呢啲刺激佢哋咧，佢哋理論上都唔會侵襲你嘅啫，係咪？ 誒，嗱，唔好咁講，就睇下你行嘅時候遇到一群啦，定一隻半隻， 嗯， 同埋究竟係小朋友定係有啲阿媽湊住個僆仔， 啊哈。 因為如果啲你見到附近有啲好細只嘅馬騮仔喺附近咧，其實個阿媽一定喺附近嘅， 啊 哈。如但係你又唔識死咧，正我講咗， 同佢玩， 又唔識死，又諗住你好心同佢玩， 即係同佢個仔玩，係 啦，同佢玩啦， 同阿媽玩啦。 但係 阿媽以為你。 喺佢眼中，喺佢眼中，佢 就 會覺得你蝦佢個仔，或者你會有危險性。 死啦！嗰啲同你死過噶喎。 喺動物界真係咁噶嘛？即係你搞小朋友就係好大劑。係 啊。 咁所以無論咁樣，你嘅時候你唔知嘅情況之下，佢突然之間佢就會撲埋嚟，發會可能抱走靚仔又好啦。 抱咗佢自己嘅僆仔， 死我！你抱走你嘅僆仔， 佢抱唔到你嘅僆仔， 抱翻走你嘅僆仔。 咁基本上佢又會抱翻走自己僆仔咧，但係個過程入邊有機會去搲傷你。 OK。 咁所以搲傷你嘅時候，你坦白講句，你又唔知只猴子身上有冇帶啲菌啦，啲指甲有冇菌啦。咁佢搲傷你，你要 打 針， 打破傷風針。 破傷風針真係開心啊！你 哇，大件事啊！ 真係好恐怖， 係 一件事。咁所以你見問我就係，我覺得猴子係比較麻煩啲嘅。 OK。 如果你帶啲小朋友而去露營咧，因為香港都有好多露營區。 係啊。 雖然啊。去到今日都仲未開翻，政府啊，政府正式嘅露營區其實未開翻。咁當然，如果你帶啲小朋友去露營咧，就要留意啲牛啦，同野豬啦。 哦， 因為嗰啲嚟會抄嘢食。 哦， 同埋咧一定會煮嘢食噶嘛。你煮嘢食嘅時候，亦都會 佢哋就會嚟聞到味， 擺到成台都嘢噶嘛。我唔相信你會執好曬噶嘛。跟住瞓覺，哦，兩腳就入營瞓覺啦。跟住 真係試過啲牛偷曬嘢食。 係啊，跟住你就以為，郊野公園有欄杆噶啦，咁啲位唔會人入嚟嘅。唔好意思，太多秘位佢係知道可以捐入嚟啊。 咁你最多都係俾人搶嘢食啫，唔會有危險啊。 佢搶咗下嘢食咧， 佢食 點啊？ 佢食 唔 夠 食， 冇錯， 真係啊！ 佢唔夠食咧，佢會拆垃圾桶啦。所以你會見到啲新聞成日講啲牛啲胃入邊有膠袋啦，或者牛食牛扒啦嘅情況。跟住咧，佢就會見到個營入邊，因為你一聽到聲咧，你會營入邊做乜嘢？實開燈，你一定開燈。 咁佢就撳入嚟啦。 係啊，佢個頭就會拱喺個營幕上面，喺度拱落去，拱去揾條脷舐落去，舐去， 哇舐 會啊！真係啊！當你隻牛真係遠離咗之後，你出翻個熒幕出邊咧，你發現成攤嘢濕曬㗎，唔係落雨啊！真係㗎， 核突 佢都係肚餓啫，佢都係肚餓。 唔好講核突，起一隻牛嚟講，或者野豬，佢得咩地方係可以去探曬一啲地方啊？就係靠個鼻同靠個嘴啫嘛，同靠個頭喺度撩下撩下。咁佢唔揾條脷舐下，點知係咩咧？ 係係， 好 make sense 喎，係咪先？我哋就隻手攞嚟聞下啫。 佢又唔係想傷害你，不過會嚇親你咯。 冇錯， 瞓瞓下覺。 阿俊哥，咁我想請教你啦。如果我真係要去 camp， 又唔想只牛舐我個帳幕，有冇啲咩防範？ 收好啲食物咯，我諗係嘛？ 第一件事就 係 啦，冇錯。噴都冇乜特別用嘅，因為其實你噴完都會揮。发噶嘛，即系讲真，你喷唔到成晚噶嘛。咁第二， 忍负责。 咁正常嚟讲咧，去露营咧，尤其是带小朋友咧，系要好留意啲垃圾，垃圾同埋啲食物嘅香味。因为个香味咧，例如你好多食物好香啦，啲小朋友食啲零食啦，哪怕你可能烧剩啲嘢食又收埋佢啦，但系永远食物有阵香味咧，就算你觉得烧完之后你唔感觉到都好啦。但係啲動物係會聞到噶嘛，佢嘅嗅覺係比我哋靈敏好多，所以好多時我哋會將佢密封啦，揾啲盒，即係如果你係有準備嘅去露營咧，其實你會帶好多密實盒啊，用完可以循環再用啊，又冚翻去洗翻乾淨之後咧，擺翻喺營入邊咧，收埋喺個背囊入邊咧，或者收埋一啲即係冰袋入邊咧，咁個機會率就會冇咁容易俾人去聞到咯。 好，小心啲好啲嚇。好，熱天氣嘅生活快到中午十二點，我哋聽聽呢一首歌翻嚟，我哋繼續十二點之後再同阿俊哥傾偈。今天不營業，胡鴻鈞呢一首歌。 感到气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角落，和酷讯极战报 U F C 自封有数，实弹 习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 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钟情是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 Choose 剩我一个人任意就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 推出巡逻机械人啊！ 吓，会唔会好似电影入边嗰啲未来警察咁噶？ 咁又冇咁夸张，佢最主要咧就系监督防疫同埋其他规定嘅，好似五人聚集啊，又或者喺禁烟区吸烟，甚至乎咧喺街嗰度摆卖咁样啦。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红箭咪知识会社。 晴朗同酷热嘅天气，喺正午十二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8点，跌112点，总成交金额64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1点，跌2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2，跌13.6；盈富基金25.02，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87.94，跌7.6；阿里巴巴147.1，跌3.8；美团243.2，跌8.6；友邦保险88.3，升1.9；药明生物122.2，跌3.4；李宁85.25，跌1.45；比亚迪股份234.8，跌7.4。招商银行61.3升1.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4，英镑10.546，瑞士法郎8.376，澳元5.643，加元6.14，新西兰元5.411，欧元9.095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陈家俊先生， 犀利啊！ 嗱、 啊， 我哋进入咗呢个秋高气爽啦。咁但系而家 right 啦，即系今日个天气仲系有酷热天气景好 差啊！ 即系话，如果今日系咪唔适合？类似今日咁，系唔适合住咧？ 仲未適合行山。 其實所有酷熱天氣警告呢，又或者而家呢個月份呢，你會留意到呢啲天氣變化或者啲氣候問題呢，而家越嚟越熱嘅。 嗯， 同埋秋涼呢，立咗秋，過埋中秋 都唔係秋， 都係熱， 都係熱嘅。 係，即係間唔中有可能一陣間你會覺得有啲秋意啦，但係突然之間佢又會出翻酷熱警告。咁、所以逢親有酷熱警告嘅 日子， 即係日子咧，就千祈唔好諗住啊挑戰去行下山，因為好多位咧你會即係 出事係咁嚟啊， 多數啊就係有一樣喎，你發現就係好多時咧大部分行山意外咧，嗱我考下大家啦， 好。 乜嘢人会出事啊？ 咩人会出事啊？就系嗰啲觉得自己系啦，觉得自己咩日子都系行嘅 懒静嘅人咯， 系即系好似你嗰啲咁， 系啦，我咪咯，冇错，冇错，所以 就系你， 所以而家你仍然见到我健在，我都懒性都有限， 即系唔系最惊咩？ 暗出你啊！ 冇错， 我想讲嘅唔识惊嘅人啊，揸车都系噶，揸车嗰啲啊，揸咗十几年车嗰啲，眯埋都识揸啦，单手嗰啲啦，或者食住烟嚟揸嗰啲最容易有事。 所以咧，大部分咧有两类人系最容易出事嘅，第一种就完全系行山新手，即系我乜鬼都唔知道，就收到小强突然之间声， 喂 阿俊啊，唔紧要啦，喂有张靓相，喂阿锐后边，阿锐间屋企咩乜乜水塘好靓，我哋去行下啦咁样， 系啊， 即系唔识又系唔识惊啦， 开头系咁噶，跟住你就行开着对波鞋就去 啦，因为佢见到学斗水塘，水塘路咋嘛，使乜惊？ 轻视咗，轻视咗， 但系行下行下。你又唔知道方向， 嗯、 又或者行下行下，又見到個地方好靚喎，不如我哋上埋去咯。後面你係八仙嶺嚟噶嘛？ 即 係 冇， 就出事啦！ 即係所以好多時行山新手冇準備，對山野嘅危機感 少，唔熟悉， 咁佢就會出事。 嗯、 但係另一種咧，就係、是、行咗有幾年，佢、以為自己係 啦，係啦，又未識曬。 佢以為自己可以已經克服曬所有郊野嘅危機， 嗯， 亦都以為自己可以駕馭一切嘅情況之下，最容易出事反而係啱啱講呢一種。 喂，但我想問阿俊啦，你頭先講嗰啲危機咧，包括啲乜嘢咧？可唔可以數下有啲咩山區行山會遇到嘅危機咧？ 嗱，第一樣嘢好多時而家行山，你哋唔會帶地圖噶嘛， 嗯、 你會帶咩？淨係帶手機咯， 一定係帶手機。 咁嗰條山徑，如果你本身唔熟悉，你有機會會迷路 啦。好似上次阿 Sarah 講啦，嚇迷咗路啦。 我試過 有迷路，真係有迷路。咁你迷路嘅人嘅時候就心慌慌啦。 係啊。 咁你心慌慌， 你問邊個啫？ 係啦，問邊個？唔通問隔離？ 我問 有人答俾你驚啊！我 驚 問到你。突然之間，例如我舉個例，你迷路你會點做？ 迷路會一路向前行咯。 哦，咁咪出事咯。 我諗會， 因為你覺得總要有路嘛。 你地圖，你又唔帶地圖，就係得手機，手機冇。 手機收唔到，係啊，或者 或者手機收唔到， 真係有時收唔到。 如果手機冇埋電咧，連呼救都唔得喎，即係打電話報警叫人救都唔得喎。 係啊，咁所以咧，如果萬一你行山迷路， 嗯， 因為你係行入去噶嘛， 係， 所以咧一定係行 原路。 回头路走，你回头路走咧，可以随时揾得翻你最近嘅一个出口。 但如果系山里边咧，会唔会回头路都睇唔到嘅？即系以为回头路，原来唔系回头路。 Michael 问得好啦，点解我讲系香港有200多条正式嘅行山径咧？ 嗯， 就因为正式嘅行山径，即系喺渔护署嘅规管啊，或者有部分系康文署嘅规管情况之下咧，佢一定 系 有标识嘅。 系 有啲， 你发现咧， 嗯， 一定会有入口有指示牌。 嗯 有地圖，有坐標， 嗯、 有隔網坐標，隔網坐標就有個六個 digit 嘅，你留意一下， 嗯 一啲展示牌啊，或者一啲行山嘅標距處咧，上面都會有個六個格嘅坐標，就例如唔知，例如舉個例啊，其中 KK， 7 7 8 7 8 9 2 3 4 咁樣，咁嗰個咧其實就係一個隔網坐標喺地圖上面可以人哋好容易揾得翻嚟 嘅， 即係講緊係即係 求助嘅時候 係 咪揾飛 call 飛行動服務隊嘅時候， 所以 起嗰啲咁嘅座標，當你行過嘅時候，而家最好有手機咧，就成日打卡噶嘛，成日打卡噶嘛。即係起碼，萬一有咩事，我真係行啲正式嘅行山徑，咁我梗係有嘢可以即係 求救到， 即係揾到 坐標到嚟， 坐標到嚟。但你揾啲完全唔係。啊！边个话行过有条丝带路？ 系 啊！你又绑下呢条丝带，我绑下黄色丝带，你又绑下蓝色丝带。 丝带 有啲丝带又 唔好望我啊！ 唔系望我望你系尊重你嚟，我唔可以当你唔喺度噶嘛。 答得好，答得好。 咁跟住咧，啲丝带嗰啲绑啲行山队咧，佢好熟梗系得啦。但系你见到哇，嗰条系咪路啊？其实嗰条一定唔系路嚟。 哦， 咁所以咧。你唔好諗住见到有絲帶路就哎有人行过放心啊實冇事㗎、你唔俾佢绑错㗎。 嗯係喎、 可能阿 Michael 今次係绑红色、我下次行嗰条路我又觉得红色容易吸引我又绑红色喎、 但其实我想问绑一啲絲帶路系咩意思呢即係话呢条路我行过咁 其实係呀、其实好多行山队呢或者有啲佢专登系开路行嗰啲朋友仔呢佢、想俾后面嗰啲队友知道行咗边度呢我今日呢我哋会绑咩色嘅或者挂啲乜嘢喺度咁当然呢个破坏环境嘅其中部分啦。 唔系几好嘅心地嘅人呢专登整蛊系咪死佢绑啲。 会 㗎。系咪 所以点解讲呢啲咁嘅即系喺山头野岭见到啲丛林啊啲唔系正式嘅路段绑咗呢啲嘢咧，你走去跟咧就千祈唔好做，因为你唔知行下会唔会去到悬崖嘅，或者带咗一个完全系氹氹圈嘅路，令到你真系完全荡失。 好似 系 上次咁啊， 系啊，有机会。 我又跟咗一条黄色丝带嘅，之后我见到，跟住我哋喺度行下之后冇咗咯。 系啊， 系啊， 咁你就晕低啦。 系去到 nowhere 一个唔知咩位。 但系最惨就系你回头路嗰下，死啦！我回头路头先嗰条丝带 去咗边？ 舉個例子真係有啊，但係附近有兩三條，咁邊個先 邊個 先行？可能就係我頭先講森林裏邊，可能回頭有幾條路，咁邊條先？ 同埋有好多顏色嘅，有時有黃色，有綠色， 所以點解話即係我哋比較老土啲，就係行到悶啦，咁啲人就覺得要揾啲挑戰下，就去啲非正式路段。我覺得首先第一樣嘢，你如果真係好有經驗，亦都可以唔出事嘅，確保唔出，但係都冇乜可能唔確保唔出事嘅。即係你咁樣，我阻止唔到你，因為一個人嘅自由。但係如果你問我，尤其是我哋介紹任何人行山都好咧，我哋只會介紹正式路段。 OK， 呢個係責任問題。 嗯、 第二樣嘢就係，當你喺嗰啲情況之下，你一求救，好似話齋，喂，我頭先咧，我行過呢個地方，我行過呢個標區處，叫做仲有因為唔同嘅標區處咧，例如舉個例啊，麥理浩徑咧就 M 字頭嘅，港島徑就 H 字頭啦，咁 Lantau Island 就 L 字頭啦。咁其實每條唔同嘅行山徑 有跟有， 如果係正式咧，例如郊遊徑咧係 C 字頭嘅，咁你就會知道，我啱啱行完呢、這個麥徑零5505咁樣，如果萬一你出事啊，我啱啱行過咗，你又報到警嘅情況之下，起碼都縮細範圍嚟救你啊。第二樣嘢，酷熱天氣。你遇嘅水又唔知行去边，自己经验唔够，大少咗，或者嗰日嘅身体条件你唔能够足够评估， 中暑咁咯， 有机会你以为自己，一樽水够啦，我平时都一樽水嘅啫嘛，突然之间可能你嘅身体嘅适应，即系唔好讲唔好啊，即系要多咗，饮多咗，而你唔够嘅时候，你咪出事咯，咁你尤其是自己一个行山人最易出事噶嘛， 系啊。 真系一个人千， 其 实 唔鼓励一个人行山系 一个人， 你都唔会啦，系咪？ 我系唔会一个人行山嘅， 嗯， 因为 我同你去得唔得？ 得冇问题，完全冇问题。我哋 但系分开 但系最好咧就系啱啱我哋呢个直播室咁样，四个人行山。 点解四系最好嘅数字呢 四个人行山最好嘅数字系因为安全， 可以打麻雀。 四只脚当然可以打麻雀啦，又可以坐大啲啦，系咪先？但系第二件事就系、万一举个例，喂。阿俊喺个山头唔舒服、啊，咁点做啊？你哋三个会 三个人同 大家当一个 scenario 咁样倾。喂，而家山头两难进退、啊，咁、喂搵人求救嘅、啊，喂我唔掂、啊，即系我有啲意识都好啦，我冇意识，你升我两巴都有意识噶啦，系咪先？咁跟住，哎呀，阿柏，OK， 咁跟住你三个会点样处理？ 四个里面有乜嘢？ 我知道有一个求救，另外两个就照顾你，系咪咁咧？ 咁阿瑞咧，覺得 我會啊，我會係我都會覺得係咯，有一個會去求救咯，另外有兩個就有一個陪你咯。 好啦，多小強， 我一定會陪住你， 係 啦，叫佢哋兩個分頭去求救。 等等等等，阿小強就打，係 啊，兩個一齊求救， 永遠都係兩個兩個。 嗱， 因為點解咧？我喺度， 要人知道我的狀態，嗯，或者起碼佢會照顧到我。 嗯， 咁啊，小強喺度啦。 但係小強照顧唔到你， 我一定照顧到。 小強連自己都照顧唔到喎， 佢一定照顧到我。 佢一定暈先過你個頭， 但我暈咗，唔好意思。咁跟住咧，你哋兩個係求救啦。咁你兩個係求救，點解要兩個咧？就係萬一你去求救，唔俾你碌落山嘅，唔俾你唔舒服嘅，因為我都唔舒服，即係證明可能個附近嘅環境條件，無論係熱啊、翳焗啊各方面，咁你行下行下，你都出埋事，咁你冇人知，咁又。有多个要求救，咁， 嗯， 所以两个两个四个人组合系最理想嘅。 O K， 咁如果你话，嗯，啊你好有经验，完全冇问题嘅，咁你两个都 O K， 我都冇乜所谓， 嗯。 但系一个千祈冇咁做，好， 嗯， 多时一个都会出事。 嗱，其实头先你所讲所有嘅风险咧，就系天气啦，引致嘅身体嘅不适咧， 系冇错。 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 天气例如你雷行雷闪电啦，嗯，即系而家啲天气突然之间啊，会。你發現咧行下山咧，突然間好大陣，好，嗯，本身好熱，嗯，但係突然間有一陣好涼嘅風咧，吹埋嚟咧，當然係正。但係其實佢都有個息路話俾你知，就係，是，可能有機會會落 雨咯， 有 機會 係啦，有啲即係啲雷雨圖啊，各方面，其實如果你收到手機咧，其實你可以睇到香港。沿近64公里、128公里附近有冇一啲雷雨圖，將會係向咩方向吹嚟香港？咁， 嗯， 嘅情況之下，你就可以預測到，喂，原來分鐘有， 嗯，危险啊！一有雷雨好危险。 咁喺山顶上边咁高嘅位置劈，梗系劈高嘅， 好危险啊！ 即系唔好讲喺海入边啦。 我哋劈小强啫嘛， 系啦，佢最高，佢最高，系啦，嗱，又系咁讲啦，又一个 I Q 题啦。 我哋跟住佢行 啦。嗱，当起呢个山头野岭，你遇到有啲咁嘅情况之下，有好多个山嘅艇噶嘛， 系 咁啲艇咧，我要即系喺度都同大家讲 声， 系。在艇入面你都要識分有兩種的艇， 啊是啊， 一種呢是自己 搭的， 自己搭的，一種就是政府起的， 啊， 政府起那些是有避 雷 針 的， 沒錯， 嗯， 自己搭那些，千祈不要進去，是沒有避雷針， 有避雷針就是你， 是沒錯，小強的 小 強 避雷針，我舉埋隻手出去， 四個當中最高的 一個，第二件事就是當有即系万一啊有雷暴，我入到揾啲位置就真系可以避到啦。冇， 嗯， 办法之下，真系一个空旷嘅地方， 嗯， 走无可走嘅情况之下， 咁点算咧？ 咁，第一件事一定唔好企喺啲树嘅侧边，高嘅树嘅侧边，因为树就系引雷噶嘛。 系， 嗯，第二样嘢，万一你真系空地，我哋人与人之间最好就起码距离有十米至十米嘅， 即系唔好企得大家咁近， 唔好大家咁近啦。 点解啊？ 一定要分散，一定要分散。 如果唔系一中就一齐中噶啦。 系啊，同埋你嗱， 即系其中一个俾人劈中都可以 个雷。打落棵树嘅时候，就等同于一个海面，你掉一粒石，中一声中间，跟住会点啊？个电波个电压咧，就会向四边扩散，系啦，冇错，最中心个电压最高，越远嗰个就越少。咁， 嗯， 你分散咧，有机会会好少少啦。第二样嘢就系，当你分散啲人就會問：喂，不如我哋瞓低啦，係咪先？高啊嘛！阿司機就話：喂，我直頭瞓喺地下得唔得？唔好，瞓喺地下最容易出事。 點解啊？ 瞓喺地下你完全接觸地面啊！ 哦 ，OK， 劈出嚟個地下， 佢唔會劈。 唔係噶，佢唔一定會劈。佢冇話一定劈最高嗰個噶嘛，大佬啊！你堅唔堅？ 佢唔 會噶， 係我哋嘅心，係我哋嘅心，係我心係諗 嘅。你心地好唔好唔係一件事啊？ 你心地唔好啫，你心地唔好。 佢心地佢高唔代表唔心地好噶，係咪先？咁跟住，另外最重要嘅就係，當你最重要就係踎低。 哦， 踎低，踎低個動作咧，就好似亞洲踎咁樣。 嗯。 你嘅腳踭咧，兩個腳踭咧。就要腳踭碰腳踭，咁， 嗯， 去踎喺地下咧。我示範一次，大把大家睇。 我知啊，你嘅亞洲踎其實講緊嘅係係啦，咁哇好難喎。 因為點解咧？當你兩隻腳趾貼喺地下，兩即係腳前掌啦，咁個腳踭咧 最少 係啦，腳踭咧就貼住咧，就係萬一有電過嘅時候，佢經過你嘅腳。跟住經過腳踭就落翻去地下，用最短嘅距離，用最短嘅距離。但係，如果舉個例， 最少係嘛？ 你懶型咁樣企高，擘大隻腳，咁佢就由你腳底腳關啷上到條腰，跟住先落翻地下。 男仔好痛喎！ 男女都痛嘅， 係。 咁所以咧， 即係要去避雷咧，都有啲正確姿勢，就係呢即係踎嘅姿態咧，都有有教。 但你講呢個姿勢， 好難，未必做到、啊。 如果佢行一個鐘頭雷雨，我咪呢個姿勢，我只腳會抽筋嘅喎。 唔係，所以你就係要腳，即係兩個腳踭貼腳踭踎喺度咧，就最容易可以踎到咯。咁同埋踎嘅時候，踎低之後咧，就揞住隻耳仔啊，扶住個頭啊，因為有啲雷響啊，可能會震震，即係因為你附近最 近你咁講，我都覺得 咁近咁樣打落去啊嘛。咁所以。避免呢啲情況之下，最 worst 冇辦法之下，就係點解要出門前不停咁要做準備咧？ 就、聽天氣， 其實係有原因。 冇錯，嗱，阿俊，今日嘅話題真係咧講極都唔完。我本來仲有一個話題添嘅，我頭先想講就係、是、未唔係啊，就係話除咗行雷、閃電、落雨之外咧，我一個朋友試過行山啊，而呢一個樣嘢咧，我覺得咧可能發生喺任何人身上。佢見到一個石頭，佢覺得可以啵啵啵，即係行幾個石頭行過去啦。點知道佢一行，原來嗰個石頭有一個睇唔到或者鬆咗嘅，總之就係。一摇动咧，佢成个人一跌就断咗只手啦，成个骨插咗出嚟。原来系咁容易，就会令到成只手骨折嘅。 系啊，好容易。 咁所以就踩石头都有个技术，譬如话点样过呢啲河嗰啲踩石头。 嗯。 咁所以我哋有好多嘢，我哋揾一日再详细。 其实都唔止系日日踩石头，我试过有一次就系咁样咧，就咬柴。 系啊。 只不过系唔专心咋。 系啊。 地下度有一个石仔， 硬硬 一踩落去之后，啪一声就 话。所以就要小心咯。好，今日多谢陈家俊先生。有机会再玩你听听好不好 下次见 Thank you Rainy day 永利日我们有石永利回来我们有片段人间 听听骤雨路过了恶闲滴滴沉淀心境却自然顿觉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靠意世界循环桥段伤感在纠缠，犹如呼吸无能幸免。我只想讲你知，天气或者你如意，跟你闯也是新年。放胆一试，沙啦啦暴雨渐弥漫，你介意到珠光与你瞬间。 这首歌曲吓 ，Rainy Day 永利日。酷热天气经过形成下嘅31度气温，相对湿度67%。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我哋听完12: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之后，会翻嚟我哋嘅片段人间。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三间公立医院玛丽、伊丽莎白和屯门医院今日起设立新冠疫苗接种站，被复诊的病人和访客可以无需预约即时接种伏必泰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到玛丽医院视察之后说，新安排是为复诊病人特别是长者提供多一个方便的途径接种。他解释长者到医院复诊需时长，在等待见医生和拿药的时候，医生通常会了解对方是不是已经接种疫苗，亦都可以解答长者有关接种方面的疑问。聂德权指出，目前长者的接种率仍然偏低，呼吁他们尽早打针。如果公立医院接种站反应理想，希望推展至更多的地点。积金局非执董扶贫委员会委员邓家彪认为，公众目前对年金计划的概念仍然未清晰，年金发展未成熟，透明度亦都低，相信需要加强诱因，例如做到确保利息可以追赢通胀等，才可以吸引市民参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早前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提到，政府需要加强退休保障工作，研究取消强积金对冲之后怎样配合公共年金计划，包括是不是将强积金自动甚至是强制转为年金等。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2018年推出的公共年金计划原本目标是100亿元，但是至今公众投入的金额仍然未达标，可见对市民来说年金计划不吸引。他又说，如果现阶段要求强制将强积金转为年金，相信打工仔的反弹会很大。海关在今个月中在机场检获大约230公斤怀疑液态冰毒，估计市值大约1亿5千万元，拘捕一名怀疑涉案男子。海关说，今次是近20年破获的最大宗空运货物贩运液态冰毒的案件。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说，压制围堵中国的图谋注定会失败。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和搞小圈子等制造分裂和对抗的做法。郑泽光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的网上招待会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经让超过7亿7千万人摆脱贫困，压制和围堵中国的图谋过去没得逞，未来亦都注定必然失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的前进步伐。郑泽光说，近几年中英关系发展势头受挫，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双方的利益，双方应该共同作出努力改变这种局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明天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9点，跌110点，总成交金额650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1点，跌20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7元，跌12.8；盈富基金25.02元，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87.92元，跌7.8；阿里巴巴147.1元，跌3.8；美团243.2元，跌8.6；友邦保险88.45元，半升2.05元；药明生物122.2元，跌3.4；李宁85.25元，半跌1.45；比亚迪股份235元，跌7.2；中国平安54.25元，半跌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4，日元111.53，瑞士法郎0.93，加元1.268，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9,451点，跌732点。港金现价报16,1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 入1738.74美元，卖出173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白元浩，小白 是晨光第一线的小白。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同一班拍档一起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的晨光 KOL， 还有白元浩打给你。 为什么这么早已经可以送上源源不绝的资讯？ 因为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行政长官会喺10月6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喺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添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何谓快活人？第一，健康人生，每一日都要做30分钟运动。第二，增值自己，要善用你的时间。第三，随心随意食你想食的嘢，见你想见的人。我支持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丰收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丰收快活人。 片段人间，人间情味。 喂喂喂，各位街坊，华仔嘅车仔面结业倒数啦吓，最后30日特价益街坊38蚊3送面，快啲埋嚟帮衬下啦，后会无期，买嚟买嚟，帮衬帮衬下。 诶， 阿叔想食咩啊？有冇试过最拿手牛筋面啊？过嚟试下啦，我哋秘制噶，好快绝迹江湖啦！坐低坐低吓。 冇冇啊，唔好意思，我想问咧，有冇净面？ 哦，净面 加两条菜，即系平少少嗰啲唔使。 啊，得，明你意思。咁啊咁啊，坐低坐低。啊，中意食咩面啊？粗面好唔好？饱肚啲，好唔好啊？ 好好好， 坐坐坐呢张， 唔该唔该， 坐坐呢张呢张呢张。 好， 坐坐坐。嗱，开嚟老友记杂锦面一碗嚟。好，喂，滚热啦，滚热啦，哎，嗱，老友记吓，杂锦面，哎，摆低先吓。 喂，老板，老板，老板，咪住，咁大碗，咁、多餸，你呢碗唔系我，你搞错咗啦，系嘛？我净系粗面加少少菜。 系你嘅，系你噶啦，慢慢食，慢慢食。 咪住，咪住，我唔好意思，我真系得20蚊纸张。 20蚊多咗咯噃，我今日搞紧结业酬宾啊嘛，益街坊。12蚊碗咋，仲有8皮爪俾你。嗱，食个好食嘅话咧，听日再嚟帮衬，帮衬都系支持我哋，好唔好？诶、哎， 哦，好好， 讲咁多啦，趁热食啦，食一食，正啊正啊。 唉，好耐冇食过热辣辣嘅面啊，一定好好食。哇，啖汤都好甜啊！ 点啊，叔台啲嘢得唔得？食完咁多嘅。 唔系， 唔好食啊！ 好好食，好食，多谢你啊！ 哦，最紧要你中意食，食得饱吓，咁先有力噶嘛！ 老板啊，老板啊，即系咁，我屋企有啲事，我走先。我食剩呢啲咧，可唔可以打包俾我拎走啊？ 梗系可以啦，嚟噶嘛！听日有时间再嚟过，好嘛？ 哦哦，唔该晒，唔该晒，唔该 晒，包好啦，包好啦， 好，好， 慢慢行。 老豆， 嗯， 咁夜仲做嘢嘅？ 哦、啊，计埋条数啊嘛。咦， 12点㗎喇喎，食咗饭未呀？整嘢俾你食呀？ 唔使啦，我今晚啊同我啲客食 buffet 呀，有个同事啊几贪心啊，攞咗好多嘢食啊，食唔晒啦，又係咁攞喎。结果呢、 结果有人又加息埋佢嘛。唉，有人就有嘢食，冇嘢食挨饿，有啲人浪费食物啊，所以呢啲咩 buffet 啲真係嘥食物，咩世界呀、啊。 係啦，所以我决定辞职咯。我就系咧唔想浪费我自己嘅人生啊，我啲时间啊。 嗯，阿慧啊， 吓、 啊、既然咧你拣到你想行嘅路，咁就好好地一步一步行落去。 哦， 如果有时间又唔怕辛苦嘅，咁啊星期日你铺头帮下我咯、月底就执咯，唉，好多嘢执啊。人生系咁噶啦，唉，又多一句终结。 老豆啊， 嗯， 就咁执咗佢，你舍得噶啦。 唉，30年啦， 系咯， 哇咁快，系唔舍得噶啦。话呢区要发展，有乜办法啫？以后啲街坊咧食唔到我秘制嘅卤水鸡翼，同埋我啲隐世老火汤。 唉，讲开我真系火你啊！我谂全香港啊，就系得你呢一间啊，卖车仔面，仲卖埋老火汤啊！你系咪得闲得滞咧吓？ 点会得闲得滞啫？呢区好多上年纪老街坊，又冇乜消费能力。我想佢哋用平嘅价钱食最好味又最有益嘅嘢啊嘛！呢、个我点解开华仔记？我坚持嘅宗旨，你明唔明啊？ 老豆今年好似差唔多55岁，佢成日好自豪咁样同我哋讲话，就系呢一间嘅华仔记车仔面养活咗我哋一家五口，甚至供埋大佬去到呢个澳洲读书。细个嗰阵时，老豆话佢原本系想做的士司机嘅，因为可以揸住架车四围去，夏天仲可以凉冷气。不过因为原先华仔记嘅老板即系佢嘅老友兼死党身体有事，就让咗间铺俾老豆。佢一做就做咗30年啦，风雨无间，每日准时开铺，因为佢话。好多人揾钱好艰难，而且各有各嘅难处，未必够钱食饱饭，所以佢就要整啲好味嘅，大家又能够负担得起嘅车仔面，等深水埗嘅街坊可以有两餐嘅温饱。 喂，各位街坊，20日就结业噶啦，多谢支持，多谢支持，执粒噶38蚊三送面，埋嚟帮衬下啊，后会无期啦，各位各位，哎喂，咁早落铺头嘅，瞓晏啲休息一下， 有时间都要陪下你啊嘛， 哦，喂，咁你睇实睇实个档先，嗱，我日整紧啲牛筋啊，我睇下个林尼，我又去睇睇先， 冇问题， okay, 我负责睇档咯， 老板，唔好意思，请问咧，仲有冇嗰日嗰啲？特价，你话12蚊一碗嘅面啊？ 我有冇听错啊？12蚊碗？ 系啊，老板 有得12蚊碗面啊嘛，梗系有啦， 有 坐低，哦，即刻整俾你， 唔该晒， 老豆啊，你真系卖12蚊碗？我俾呢个 得啦， 唔系嘛？ 你睇下哥哥个样啊，12蚊人哋可能都有啲吃力噶啦。你知唔知老豆细个时候屋企环境好差噶？我都试过挨过穷，我知道好同又穷又饿嗰啲滋味，你帮下人啊嘛！ 如果系咁，点解你唔索性请佢食啫？ 咁又唔啱咯噃，人哋穷啫都有尊严，你当人乞衣啊？点会请佢食啊？我要有好体面咁样，佢有俾钱嘅，佢食到我嘅车仔面又好味嘅，咁先系啊嘛！ 我谂最重要嘅系老豆呢一间铺头嘅人情味。我一定要帮老豆成全落去。 唉，老板啊， 喂，点啊？ 呢度20蚊，唔该。 哎，啱啦，喂，等阵先吓，啱啱有人叫咗一碗面同埋啲菜，喂，叫完外卖，佢话佢嚟唔到，改咗个行程。喂，唔好介意，我就唔食噶啦，因为我日日食呢啲嘢咧，我都唔想食噶啦。介唔介意攞咗去先？嗱，干净噶， 唔好意思啊，我今日都系得20蚊咋？ 哎，唔紧要啦，我哋华仔记执粒益街坊啊，加多1蚊得噶啦，系咪啊，老豆？ 冇错啦， 好唔好？ 加1蚊啊， 系 啊， 加蚊 哦，好，13蚊，多谢。 系啊，翻到楼下啦，饮咗少少红酒啦。 同事同我 farewell 啊，点都要饮少少噶啦，系咯， 喂， 讲啦，拜拜。 喂，有花卖，有指甲钳，指甲锉，嘢拉玩具。小姐，有咩啱买？再睇下。 咦，你咪嗰晚嚟我哋铺头食面嗰个阿叔？原来你夜晚喺呢度摆档噶。 系啊。 哇，仲有卖花添啊？ 嗯， 哇。你啲花开晒咁滞噶咯喎，点卖啊？ 未啊！你睇下呢度，摆到两三日噶，个小姐帮衬下。 哦，诶，几钱啊？ 诶，咁全部要晒我收你三十得唔得？ 哇，阿叔啊， 吓， $30贵一啲喎， 贵啲啊？ 你买呢个价钱有啲难哦。 咁啊，诶，廿蚊好唔好？你问下，哇，啲花。好清香噶，系咪啊，小姐？ 得，我谂下先啊。咁咁指甲锉啦，指甲锉几多钱啊？ $18，$18好唔好？嗱，不如咁，如果你俾28我咧，你攞埋晒啲花，好唔好？ 好，$50唔使走。 哦，好，多谢。 你攞去。 小姐，慢行住。你个指甲锉未攞啊？ 我已经帮衬咗你买成6-7都有噶啦，我下次先攞下。嗱，今晚翻风，早啲翻屋企休息啦。仲有啊，你嗰啲花咧要平啲买先得噶。 哦， 我好记得呢个阿叔，50多岁左右啦，不过个样子就成70啦。可能系生活艰难，全部喺佢面上度表露晒出嚟。最初见佢夜妈妈嘅时候，去到出嚟卖夜冷。我记得佢身边总系瞓咗有一个全身包到冚嘅婆婆，婆婆有时间唔中会咳两声，呢个大叔就会俾支水佢饮两啖，又或者俾个面包仔佢咬两啖，然后继续买一啲永远卖唔完嘅指甲锉。老豆啊， 嗯。 你估华仔记仲有冇得做落去啦？ 吓，仲有冇得做？点解咁问啊？ 因为咧，我知道好多街坊啦，好多人咧，原来都需要我哋间铺头噶。可能只要系一碗面，已经可以帮佢解决到一餐半餐温饱嘅问题噶啦。你话系咪？ 系，其实早轮我都有去后面睇下有冇嗰啲啱嘅铺头啊。 咁有冇啱心水嘅？嗱，钱嗰方面嘅话，你唔使担心。 有，啲数都计得掂啊。唔系钱啊，系人嘅问题。而家人冇人帮手，我有时一个人真系做到踢晒脚。 老豆， 嗯， 你放心，如果你唔嫌我左手左脚嘅，你预我呢个楼面好冇？ 唔系啊嘛， 系 你堂堂基金经理，秒秒钟几百万上落，请唔起你啊，傻女。 唔紧要，人工咧就有得倾嘅。嗯、不过咧，你要俾我做华仔记嘅高级副总裁，咁先够威噶嘛，得唔得先？ 使唔使？使唔使俾个啊丝巾你咁样揽住？ 最好啦、 啊！你讲真噶，你谂清楚啊！ 嗱，呢一轮咧，我谂得好清楚噶啦。中环嘅生活咧，真系唔系好啱我嘅。我宁愿日日都可以尝到我哋呢一度嘅人情味，都好过对住啲铜臭味啊！仲、 嗯、 有啊，你秘制嗰啲卤水鸡翼啦、 啊， 我一定要盛传落去噶。 你识唔识整先？ 所以你要教我咯，我唔想俾佢失传啊！嗱、 嗯， 点先？ 嗯， 高级总裁， 哎 yes， 我呢一份工见唔见得食？ 暂时冇其他见工者，好啦，就请你啦，随时开工。 多谢。今日有咩可以帮手啊？ 有批萝卜、择菜，识唔识？得啦， 冇问题。 OK， 好，快啲， 唔该，阻你哋一阵。 阿叔，嚟随便坐。嗱，今日咧、有个新嘅靓女， 即系佢自己 煮面俾你食嘅。嗯，你坐一下，好快得食啊。 两位误会啦。我其实今日嚟咧，我想问你哋咧，请唔请人啊？我想向呢度搵份工，即系你就算执我都想做几日，有一日我都做。我唔想成日靠你哋，我想趁自己仲做得嘢、嗯，我好大力噶，我靠自己。 咁你阿叔台有咩帮到手啊？你觉得？ 你叫我做咩我都做，洗厕所、洗碗、送外卖，我真系肯做噶、嗯，真噶。 咁啊， 老板放心，我唔要人工都得噶。嗱咁样，你俾两餐饭我食，饭面都得噶。不过 咩啊？ 可唔可以俾多一份我打包？ 我想拎翻俾我阿妈食啊，佢成90岁，食好少，佢真系食好少啊，得唔得啊？ 得， 少少。 我谂下先啦。 仲谂啊？其实咧，嗱，我讲埋俾你听，我妈咧系只耳仔聋聋地，但系佢识搣菜噶，得噶，喂，帮下手，求下你哋好唔好？ 点解你咁想做呢份工咧？ 因为我真系唔想你哋成日可怜我，我好想靠自己，真噶，我唔偷懒，唔该你哋请我，得唔得？ 好，就你呢一句冇问题，开工做嘢 吓、啊， 欢迎你。 阿喂，职、工头围用膳时间多啦，人哋未做嘢都要食饱饭先开得工嘅，系咪？ 知道， 开饭俾阿叔先，要乜嘢？牛筋冷面啱唔啱？ 你哋真系好人，多谢俾机会我，真系好多谢。 其实我哋最应该多谢嘅系华仔记呢一度，充满住人间嘅情味，就好似我哋卖嘅车仔面，啲餸菜样样都好有味，各自按自己喜好选择，甜、酸、苦、辣，五味纷陈，只要用细心可以品尝到个中嘅味道。 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唏嘘，难免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今日嘅片段人间真系暖粒粒，由马老师呕心沥血创造而成，人情味出晒嚟啦！ 咩味？ 嗰种味叫男人味。 到到你啦， 好嘢， 系咪先？ 系啊， 听日又礼拜四咯 吓。 哦、我嚟紧会有一个叫做《人间情味》系列， 人间情味 一二三，今日系一。 哦 ，OK， 哇，好犀利，即系好似麦浚龙嗰啲戏，唔系啲歌咁样， 系咪？ 系有 三 部曲啦，佢。 咁啊，密切留意住我哋嘅片段，《人间》每天有不同嘅话题。听日星期四 啦， 即安剧。好，听日十点钟。 又要准备上阵， 冇错、 上阵去边啊？ 上阵杀你啊！ 咁衰噶你， 都杀定， 傻仔， 系黑少一阵都唔得。 酷热天气，今日仍然32度气温，相对湿度67%，交俾李志刚先生。 冇错，今日仲有呢个咪咪林敏章，我记得佢翻嚟啦。 OK， 好，靓仔靓女， 哦， 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Bye bye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手快活人。